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今日咧，望一望个时间啊，2022年嘅4月8日啦，咁啊星期五嚟嘅。咁啊早上咧，哇见到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啊。都相当之干燥啊，咁啊，所以咧天文台都发出咗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啊，空气方面咧都系一般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都系我哋有个颜色嘅，颜色就系黄色，绿色就最靓仔啦，啊黄色咧就普普通通啦咁样，咁啊属于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白元浩小白咧就喺度陪住各位听众，星期五嘅早上咧都起身啦。咁啊今日咧除咗就系要继续做好自己工作啦。虽然而家好多个同学仔都已经系都仲系放紧假啦，咁但系都唔好懒散，千祈唔好咁快心散，咁啊都要咧，即系有阵时嘅俾下啲时间表啊，画一画个时间表俾自己啊，几点做啲乜嘢，唔使咁用功嘅，唔使太过特别用功嘅，咁但系即系呢个时候松一松嘛，系咪？咁但系咧就唔可以太懒散。咁啊，畫翻個時間表，跟翻少少有啲規律嘅生活咧，咁個人咧每日都可以咧分配得好啲，過得充實啲，同埋有意義啲啊！ 晨光每日一格。 啲人话做当自己老咗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先至会明白，先至会顿悟嘅。所以咧，有好多嘅前辈，佢哋亦都会将佢哋自己顿到嘅事情咧写低，等我哋啲后辈咧可以睇下啊，令到我哋及早顿悟，唔需要等到年纪又大咗啦，顿到嘅时候为时已晚，唔使咁样。其中有啲就话到啦，人老咗嘅时候咧，先至会明白，原来人生嘅意义并唔系在于功成名就，而系在于自己想做嘅事情，你有冇珍惜佢呢？呢个可能系人生最大嘅价值，因为生命嘅意义其实唔系在于富贵，而系在于快乐。如果你要睇成功同埋失败睇得好重嘅时候，你应该要谂一谂。其实失败就好似啲水一啲嘅液体水茶咁样，洒咗个地下上面，其实洒完一次可以再洒第二次。人生难免都系要失败，咁但系喺路途咁遥远嘅时间入面，如果你选择后退嘅话咧，你反而系注定会失败。前进先至会令到我哋有成功。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不断地去尝试，同埋在于你有冇揾到你自己的兴趣。当你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你发觉原来成功的窍门正在等紧你打开。所以在我哋人生入边，我哋应该好好地谂一谂，我哋要做啲乜嘢发展我哋的兴趣。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自私的碎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心里变过去，仿佛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值不会变，只争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 脆，一个一个已粉碎。祝福我能有力漫过，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再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换女，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加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值不会变，只将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只想不回头，什么都生疏，偏偏想笑只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早上的时候，一首歌曲，苏雪文给自己的信。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早前如果有留意娱乐新闻的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美国著名影星 Bruce Willis 因为患上了失语症而要息影，这个消息、啊、简直是非常之震撼、啊、其实失语症主要是因为大脑的损伤而造成的。有精神科医生就说，中风、糖尿病等等长期病，又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都是成因之一。香港失语症协会创会干事李晓彤就说了，最常见患上失语症的组群呢，就是50至60岁以上，即是患上长期心血管族群的高危群组。他引述了加拿大几年之前一项研究，大概有 38% 至40% 的中风患者都会出现失语症，所以就推算到大概香港每年有8000名失语症的患者了。而神经外科专科医生黄伟基亦都说，失语症的成因有很多，例如是中风、脑部有创伤、肿瘤或者是发炎等等。亦都有少数患者可能因为情绪极度低落或者恐慌而导致失语的。 精神科专科医生黎大森就话啦，失语症主要有三个种类，例如左脑控制平日说话能力的布洛卡区受损，就会导致表达型失语症。患者可能只是可以讲到简单的句子，亦都要花时间去找适当的词汇，甚至乎连整句说话都会变得断断续续。如果是控制理解能力的韦尼卡区受损，就会引致接受型失语症。患者说话可能是流利清楚，不过内容呢就无厘头，问非所答，答非所问。最严重的呢就是广泛型失语症了。患者既不能够理解对话的内容，亦都讲不到想讲的说话。专家就提醒大家了，如果平时多同人说话的时候讲不到特定名词，难以理解对答内容，又或者是阅读书写速度变慢，甚至开始不认得字的话呢，而这些情况更加持续了最少三至六个月，就要快点求医和做检查了。有些人的语言能力可以突然之间在几个小时之内急剧恶化，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亦都要即刻求医了。目前虽然就没有治疗失语症的指定药物，一般呢都是透过言语治疗的。即使病情影响其他脑部的功能，患者亦都可以经过持续的训练慢慢康复的。医生就说了，如果要预防失语症，最重要的就是减低三高的风险，应该要定期做带氧运动，保持脑部正常运作。医生亦都话，如果平时生活健康、情绪比较乐观的人呢，即使患上失语症，佢嘅病情呢通常都会较轻嘅。当然，如果身边嘅家人同朋友可以给予空间，令到佢哋慢慢表达自己，亦都可以帮助减轻病情噶。今日开始，记得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亦都要关心多啲身边嘅屋企人。咁若然洞悉到自己或者身边嘅人有任何异常嘅状况，就可以及早求医，快快根治噶啦。 众生。 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可以望下啲咩地方好去嘅？百年活化古迹啊！北伐林牧场咧，咁啊，将于4月21号咧就开放咯。咁啊，场地咧就会定期举办一啲嘅展览、导赏团、咁啊工作坊等等嘅活动。咁啊，以推动咧就系北伐林嘅保育噶。啊，活化之后咧，咁啊建筑古典味啊十足啦，英伦风格设计都别具特色嘅。啊，背后咧有好多咧就系香港人都熟悉嘅一啲嘅热点噶。就系见到嗰个叫做前身位啊。即原本是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的一個牧場，流悠久歷史，一行入門口的時候都已經有一種英國風格，看到屋裡面都保留了原有的古式壁爐以及木樓梯的一些元素，所以古典味都相當濃厚。這個牧場預計4月21日開始就會逐步對外開放，參觀之前呢需要是預先登記的。首半年呢他們就會以試業的形式啦去到運作啦。設施呢也有限度開放的。咁預計下半年逐步呢投入運作。最緊要呢是什麼呢？就是疫情快啲完結。咁想去的朋友呢就可以去那裡欣賞一下啦。咁佢有啲開放時間嘅，咁大家就可以上網揾一揾，咁亦都可以好快脆就會揾得到㗎啦。咁佢會唔會有 workshop 啊各樣嘅嘢呢，咁大家都可以上網嗰度自己揾一揾。不過睇返呢，擁有過百年歷史宿舍呢，就喺2009年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呢就一級歷史建築啊。咁所以呢即係去睇參觀嘅價值都有喺度㗎。 发现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有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写你却狠心 嚟自中游味嘅 Breaking My Heart， 我转头咧会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咁啊继续翻嚟二台普通话台八元号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为你报道新闻。海关在启德一带进行反毒品行动，拘捕两名无业男子，年龄分别21和24岁，通宵扣查。海关表示，昨日挨晚在启德一个私人屋苑外，发现可疑的一名本地男人，检获大约420克怀疑氯胺酮，将他带去一个单位调查，再发现3公斤怀疑可卡因、1.6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和1.7公斤怀疑氯胺酮，总值超过610万。海关拘捕租置单位入面的另一名男子，海关又在单位内发现怀疑制毒工具，相信用作制毒工程及储存中心。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这一项由美国推动的投票在联合国大会获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个国家弃权获得通过。决议草案指出，深切关注乌克兰持续出现的人权和人道危机，今次是歷來第二次有國家被暫停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對上一次是2011年的利比亞。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由波洛西率領國會代表團前往亞洲的計劃將會推遲。82歲的波洛西表示已經接種兩劑疫苗和加強針，目前沒有出現症狀，將會按美國疾控中心指引進行自我隔離。波洛西檢測陽性的前一日，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在白宮的一個場合和總統拜登同場。白宮表示拜登的檢測呈陰性，根據防疫指引，拜登亦都不算是密切接觸者。天氣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风势微弱，能见度比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遲一啲可能會因為競爭而提供唔同嘅優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緩和啲先至去消費，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實咧，我哋一窩蜂咁去消費，會唔會增加感染風險㗎？ 抗疫最緊要係做好防禦措施，接種疫苗、戴好口罩、清潔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嚴峻就應該減少外出，消費券嘅使用期咁長，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港台31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公分 八个独立单元，讲述八位功勋人物故事。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三营营长布置进攻三四六点六高地的战斗任务。李延年发表意见，俾出思路神密的作战建议。 四月十号起，早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国剧周末影院《功勋》，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六点三十六分的时间，出面二十一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4%。哎呀，这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生效紧啦，咁啊注意火种啊吓。好啦，咁啊另外咧就是这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哎呀又是麻麻地啊，四至到五啊。咁啊唔知道如果钟哥而家喺出面环境嘅时候咧，睇唔睇到出面系咪真系真系灰蒙蒙咧？钟哥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空气质素好似麻麻地喎。 我未至於去到灰嘅，即係人生咁樣啊，千祈唔好咁樣覺得，未至於去到灰嘅。 好， 因為有太陽， 係 啊 ，OK 嘅，唔錯， 係應該啲 凡事嚇，凡事抱個希望。 好啊， 嗯， 係咩粒子比較多啫，冇嘢嘅， 係啊。今朝咧想講個即係自知之明嘅故事。 點樣？ 因為話說咧，我個朋友同講佢個朋友個故仔俾我聽。咁佢就話，即係佢呢個人咧，就係即係我個朋友個朋友咧，就唔係好識得講嘢。咁跟住咧，有一次咧，佢就話：喂，佢撞到一個人，唔熟嘅。咁我係得兩個喺度，有啲尷尬。咁佢係諗住話，嘗試係打開話題咧。佢話聽過我曾經講過就話，打開話題咧就有兩個題目可以講嘅，一個咧就係講天氣，另一個咧就係講自己個名，咁我諗住講呢兩個咪花舞撞板咯，咁佢首先咧就講自己個名先啦，咁佢好講唔講咧就講人哋噶，因為對家就姓同嘅，即係姓同安格，兒童個同， 係， 咁啊姓同嘅，跟住咧佢話啊。你呢个姓咧都好少，好冇乜人姓嘅、哦，冇乜人姓，即系你究竟系话佢冇乜人去姓呢个姓氏啊，定还是系冇人姓咧？我已经踩咗一次第二雷啦。 哎呀，中招啊！ 佢家又唔出声，跟住佢啊，跟住嗰个女仔嚟噶嘛？啊，如果你系嫁个姓毕嘅，有人姓毕噶嘛？咁咪即係不同聯婚咯，又踩咗一次，咁對家又唔出聲，咁跟住咧佢話：，咁佢死啦，對家唔出聲，不如講天氣啦。佢話：，今日都好悶下喎，哇，做咩講好悶啊？佢話：佢原本想講好悶熱，因為嗰日就好悶熱啦。咁如是者又一踩踩咗三個地。 哎呀，做乜咁失敗啊？ 咁跟住我就話：，哎呀，咁跟住佢最點啊？佢最后梗系唔出声啦，因为个气氛咧仲衰过佢唔出声之前。 呢啲叫咩？呢啲叫 odd 啊！ 真系 odd 啦，真系 odd 啦。咁跟住，所以我话，有阵时候做人咧，真系要有啲自知之明啦。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地雷，系自己踩，整俾自己踩嘅，咁就好唔抵啦嘛。 系啊。原本都冇乜嘢嘅，即係聽頭先阿鐘哥分享個 case 咁，即係冇乜嘢咪算咯，係咪？情願唔講啊！ 係啊，不過呢個又係嘅，即係人係咪真係有自知之明嘅？嗱，譬如我朋友個朋友咧，就係一個冇幽默感嘅人 啊， 咁佢聽咗一啲咁樣嘅叫做方法之後咧，就覺得哎呀，擺去每一個人身上咧都會得嘅 啊， 咁但係。又唔一定㗎嘛，譬如你讲一个想轻松嘅说话，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唔係一个轻松嘅人，你讲咗唔等于係 work 㗎嘛，咁你一定要了解自己你自己嘅性格啦，你讲嘢嘅技巧啦，或者你自己嘅特质，你先至可以有啲配合，而唔係硬邦邦你学咗啲嘢 就夹硬将佢洗出嚟噶嘛。 但如果啲人唔熟咧，好难拿捏到呢啲技巧噶。其实坊间有冇堂上噶呢啲？ 其实有嘅，我自己都教过啦。即系有得学嘅。咁譬如话你同人哋点样可以倾偈啦，点样可以令到气氛缓和啦，你都有好多方法你可以学嘅。但系我每一次去到最后都系嗰句。其实你学呢啲任何嘅课程都好啊，即系同人有关嘅课程咧，唔系学同人相处嘅，系学了解自己嘅， 系， 因为呢个先至系最基本噶嘛。你学识同人相处系冇意思嘅，因为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点样嘅时候，你点样同另外一个人相处咧？即系我以前教任何嘅，譬如演技又好，甚至乎导演课堂、编剧课堂，或者呢啲人际相处课堂都好啦，去到最后都系我话。你第一樣要學嘅唔係要學識點樣去同人哋傾偈先嘅，你學咗自己先，你先要了解自己，你先至可以了解人哋。咁所以成日話坊間有好多課程咧，都係一啲即係我覺得嚇，即係有啲唔係咁好嘅成分，就係、是、你教人哋同人相處或者點樣做一啲嘢出嚟，哇！你最基本嘅。你都未知道自己系点，咁你搞乜鬼嘢啫？搞咁多， 但唔系真系个知道自己系点样嘅，即系有啲人连埋自己想食咩都谂唔到。你谂下佢几唔了解自己？ 系噶，咁所以即系每一个人其实最老土嗰句，每一个人嘅成长阶段咧，就系一个认识自己嘅过程嚟噶嘛。 系啊，哇！ 到最后咧、 這個、 就系要了解自己咁。 好大课题啊！呢个好哲学啊，件事。 系用几年讲啊？要 好啊！ 要几十年讲啊？可能 我哋跟住嗰几十年就可以讲呢个课题。好，一阵间翻嚟再讲呢个课题。 再讲好。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昨天跟大家提过，其实在我们的地球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矿产的资源。咁啊，呢啲嘅資源咧，咁啊，當然係有不同種類啦。啊，其中咧有啲啊，女士們最中意噶啦，寶石。啊，寶石咧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嘅，有藍寶石啊，有啲係綠寶石啊，有啲咧就係鑽石啦，鑽石最巴閉嘅。咁啊，藍寶石咧都非常之特別噶噃。啊，寶石嘅顏色咧點決定嘅咧？原來寶石嘅顏色係由寶石入面含有金屬嘅元素去到做決定嘅。紅寶石咧。它咧系嘅红色嘅，嚟自咧一种叫铬嘅元素。蓝宝石呈现嘅蓝色咧，就是因为它含有铁同埋钛。仲有咧就系绿宝石咧，就是、可能因为被一种叫做铝啊吓，铝呢种嘅元素咧染上咗呢一个绿色嘅。好啦，除咗咧就系叫宝石之外啦，另外仲有一种咧叫做琥珀。琥珀咧喺宝石入边嚟讲咧，都系叫做非常之特别噶噃。蜂蜜色的琥珀用来制作就很漂亮的首饰，大家都会见过的了，是不是？琥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宝石，古希腊人认为琥珀是夕阳的结晶。事实上，琥珀是几千万年前松树树枝，不是那些一枝枝的树枝，是树的枝方，那个枝，树枝的化石来的。所以地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资源，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它。另外就是石油，我们说了，即是之前都讲过，石油几百万年前在海底形成，一些就是植物的残骸和动物的尸体，即是沉了入海里面，被沙封埋，经过了一些很复杂的过程之后，变成了可以燃烧的黑色黏黏地的液体，这些就是石油。石油入面有很多就有毒的化学成分，会造成就是一些叫做动植物就中毒死亡。另外石油呢，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有时候会有些新闻，哇，又说不知道哪架船在哪里漏油、沉了，跟着石油漏到周围都是，生态危机这样。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石油泄漏去到海上面，就会形成了一大片的油膜。 咁呢个油膜就会阻隔咗空气中啊，咁啊氧气溶解去到海入面，咁啊海水入面嘅石油咧，咁啊喺呢个被微生物分解嘅时候，亦都好消耗大量嘅氧气，导致海水入面嘅含氧量就大大降低，咁样咧就会导致鱼类同埋其他微生物啊造成严重嘅危害，咁啊当然最严重嘅危害就系死亡啦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喺叫做呢啲日常生活入面啊，多啲了解一下呢啲嘅叫做物质啊，咁啊知道咧每一次佢哋出现咗嘅时候，或者发生咗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点样去到应对咯。 你如理想型，我是报警，连续剧别过问。你练过对白，我没角色，无戏份也应份。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职责是要等。长期陪着你，再单恋嫁爱错人，虽安抚纠缠，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你致电来洒泪，关心这已就绪。你遇见亲朋，我未算亲，留幕后亦庆幸。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神秘到似异性闺蜜。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多衬托在你身。潜台词是爱，但这种修养烦得很。无重要那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如果有伤必须修补，请允许我替你分类，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可惜身安慰几句，该死心应该更绝对，该一刀去割清疑虑，我亦会伴随。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聚，让我进步路声带多揭碎，自然来杯清水。倾足半晚直到倾心，只怕我亦心已去。无重要那一位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如果太多好心反复及摄取，我也会恐惧。 一首歌来自细猫应志月幕后花絮，看看就是天气方面了。天晴，日间炎热，雨及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嚟到早上嘅时间6:49啦，咁啊，有我哋职场 QL 讲下啲行山系列嘅装备嘢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之浩新年上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小白， 系啦，上个星期咧咁啊又讲咗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帽啊，行山嘅帽，大家到底点样拣？咁啊今日我想讲第二样嘢啦，就系、是、我哋着嘅衫。咁、行山有好多讲法嘅，政府宣传片又话要着长袖衫啦。咁啲女士去行山都係着長袖衫嘅，因為佢哋覺得即係搽防曬唔夠，咁啊驚曬親，咁但又想同陽光玩遊戲咁樣，咁啊所以咧都係有啲窄洗嘅。 咁如果你遇咗一啲叫做女士，佢哋都中意即系黑色嘅皮肤嘅话咧，咁佢哋梗系又会着背心啦。咁我个人唔反对嘅，如果你着背心，服一个男士嚟讲，但系服一个行山嘅专业嚟讲，我就觉得其实都系着多件衫会好啲。好啦，咁但系如果你服翻我自己嘅话咧，咁我自己通常上山咧就系着短袖衫嘅。长袖嘅行山装备我比较上少，可能因为我都系比较上偏向咧，速行嗰只快少少，我就觉得如果着长袖就散唔到热啦。好啦，咁如果一般嘅听众想欣赏下啲湖光景色啊，咁啊普通去行山嘅时候咧，其实喺个装束方面，长袖衫系咪真系可以防蚊防晒？短袖衫系咪真系散热又好啲？长袖衫啊一定等焗噶啦，系咪会咁样选择咧？ 正常嘅。即系我哋基本逻辑，梗系短袖衫就相对会凉爽啲嘅，长袖衫咧多块布咧系会热多少少，但我自己嘅取向咧就会反而偏中意着呢个长袖衫嘅。那个手袖咧，即系长袖衫咧，我中意着长袖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咧，因为我长时间经常个礼拜都要咁样去出晒几日，即系譬如带住班小朋友带僆仔咧，哇真系冇得顶啊！你冇时间再走去查房晒嘅，吓可能一长接一长，一班接一班。咁尤其是高峰期，譬如陽光最猛嘅時候咧，我覺得咁多年我發覺最好嘅都係用長袖衫，即係我叫物理防曬、哦、即係唔係話我唔理佢啦，咁啊唔係，係即係用物理嘅模式去防曬。 物理嘅意思係最好係真係嗰個 physics 嗰個物理定還是真係咁嘅意思啊？你是 要理佢，唔係唔理佢，即係我驚你入錯咗我有冇難嘅咩物理防曬啊？唔係啊，真係喺物理上最穩陣嘅。因为查太阳油呢，其实消委会都有讲过啦，你要定时定候去补飞㗎嘛。 对啊， 要再查返佢㗎嘛，你会出汗㗎嘛。 大部分男士我諗大家都唔係咁鍾意有层嘢喺度成日染染痒痒。係咪你大汗我同你蒙古人 你讲乜嘢 跟住又甩 晒。冇错冇错。因为最主要好多时候呢唔单止系讲緊查太阳油嗰、那个即係功能啊，有时候呢会污染水源。 系啊，呢个系啲汗系白色噶嘛。 系啊，咁有时候，譬如第一行间啦，有时会喺游水嘅时候都系咁讲。而家都好兴紧咧，就大家尽量避免去查太阳油落水啊。 嗯， 因为即系会污染嗰个地方啊，污染个环境咁。呢、這个就唔好讲咁远先。咁讲翻最有效方法啦。咁我着短袖咁点算啊？咁可以有啲手袖嘅。咁手袖咧就能无分贵贱嘅，总之有一块布嘅可以套上手上边嘅，咁都 OK 嘅。咁有啲手袖有咩好處呢？就係佢索咗汗水之後呢，相對呢就好似會涼爽啲。個原理就同著長袖衫一樣，哦、即係好似你已經喺沙漠嗰啲阿拉伯人咧，咪中意長袖衫包含曬自己嘅。 係啊， 會唔會好熱啊？咁其實咧，嗰隻物料一索咗汗之後咧，你個汗水就喺件衫上面就散開，咁、啊、透過汗水嘅蒸發咧，就將體温帶走嘅。咁呢個其實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系人哋嗰啲系丝绸嚟嘅，系嘛？ 系、哎、咁，当然梗系啦。我哋又唔系包到冚晒，咁但系我哋可以买啲，即系而家我哋叫快干衫啊，即系叫 wicking 啊。咁快干衫嘅好处咧就系佢面头嗰浸积法同底浸都系唔同嘅。咁底浸咧就会索汗多啲，将你汗水索咗之后咧，就好似毛细管状态喺件衫嘅表面散开。咁散开增加咗个表面面积嘅时候咧，加埋风吹啊，咁你可以将个体温带走得最快。即系透过全导对流蒸发将体温带走嘅，咁系唔系冇道理嘅？ 系啦，所以新年咧就讲嗰啲，即系我哋加个袖喺度嗰啲咧，就系、是、真系人哋速干嗰只物料，就唔系人哋啲可能有啲姐姐揸车就惊晒亲只嗰只袖，就唔系嗰只啦。 其实我个人觉得咧冇乜所谓，即系如果你有乜嘢就试下乜嘢，因为咧每个人感觉唔同嘅，我都自己用啲手袖、比较酷咧，我都觉得啊好辛苦酷住咗嘅， 嗯。 咁但有啲人咧仲中意松少少嘅，所以就咸鱼青菜就各有所爱。先试咗一啲你就近本身有嘅物料试咗先，你发觉手袖唔得，咁、不如买啦。咁咦买都唔好，试下长袖啦。咁咁久而久之咧，就揾到属于你自己风格同埋你自己舒服嘅衫裤。 大家就可以加个手袖喺度啦。正常嚟讲都系希望咧，大家着长袖会好啲嘅。咁物料方面啦，咁有啲人就话喂，我可能有啲叫做行山嘅恤衫嘅，即系以前嘅年代咧。 哦， 系啦，咁而家，咁而家咧就话好多都系着运动衫喎。其实又点样选择咧？即系嗰啲真系货行山嘅恤衫，又系咪真系 OK 嘅咧？ 其实咧，你睇啲运动品牌啦，行山嘅品牌咧，可以自己唔再出嗰啲衫啦。 系咩？我见夺宝奇兵嗰啲仲系嗰只款嚟嘅、哦。 嗰个系一个形象啊嘛，打猎啊嘛，多袋啊嘛，方便挤啲嘢啊嘛，咁咁嗰啲衫我以前都有一件两件嘅，咁啊再出嚟咧，咁我啲同事就话：，喂，好似翻咗去70年代，咁你唔好再老到啲啊。咁當然啦，我哋就翻個時勢啦，同埋而家嗰啲即係仿嗰啲打獵衫嘅咧，嗰啲物料咧係快乾嘅，啊咁按過起好，但係我覺得咧就佢只出衫得嚟咧就少少軟身太過皮啊，唔係個個能夠即係好似阿小 朋友咧 咁，係啦，即係哇可攜帶咁樣，唔係個個即係能夠嚇駕馭得到呢件咁嘅衫。咁我自己就偏向就都係做翻啲即係追翻個潮流啊，同埋而家咧通常都會我會揀一啲有領。咁有領嘅好處咧，就係一反起佢就遮到嗰條頸。其實我唔係貪有型咁樣，我反起條領啊，咁好似好有型咁咧。其實遮到頸嘅呢個好有用嘅。咁好多衫咧，留意翻啦，佢啲圓領咧，我自己就偏唔係好中意，我就好中意。如果圓領嘅話咧，咁我就加上緊仔。有領嘅話，我就動起佢，因為曬親條頸就好痛楚嘅。 但係有個問題、哦，如果有條領喺度喺後邊嘅話咧，我大汗條領好容易索曬啲汗就塌咗落嚟喎。 哦，咁我就加条毛巾仔咯，因为你大汗跑山嗰啲啊嘛，咁你先开头个大主题就系休闲， 休闲 湖光山色嗰啲，咁跟住防晒好紧要，条颈啊，遮翻佢条领，我觉得仲即系用左格啊，用物理嘅模式搭条手巾仔啊，遮一遮条用条领遮一遮啊，真系好有效嘅。 咁颜色方面咧，应该点啊？我应该真系同啲鲜花去到争艳斗丽啊，定还是我都系沉色好啲啊，卡其色？一话系将自己好似军人咁匿埋喺个树丛入边，绿色边只好啲咧？ 嗱，迷彩嗰啲我哋就唔建议嘅，因为真系大家扮鼠咩？呢、這个真系几好。 同埋遇到危险嘅时候，就人哋难救你啊！ 咁其一啦，咁其二就话系咪一定要鲜色咧？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即系见到个大趋势啊，我叫做 earth tone， 即系要同个大自然都融合啊！我睇下咁鲜色，佢闯入个大自然里边咧，其实对嗰、那个。即系个环境都有个冲突嚟，譬如啲生物见到你会惊你啦，吓亲佢哋啦咁。 系啊， 如果你话放咗系话诶安全嘅意识，我要俾人求救嘅，咁点解唔做多啲安全嘅准备，咁避免人哋去救你，咁件事咪嚟得简单啲咯。咁我通常咧都系偏希望大家做翻啲浅色啲嘅衫，但系就唔好好似大红大紫咁样，因为而家啲荧幕啦、背囊啦都开始偏向走一啲叫做大地嘅亲大地嘅颜色啊，叫 earth tone 啊，唔会下下去到。大红大紫啊，除非去雪山，就真系好紧要，所以嗰个反紫外光好紧要，因为高海拔咧，真系上到去我去过六七千嗰啲地方，几个星期块面入到嚟，好似尼泊尔人咁样噶，窿晒嘅。咁但系香港咧，都建议大家都系着翻啲普普通通嘅，即系比较舒服嘅浅色啲嘅衫，因为就冇咁吸热之余咧，冇咁野蚊。 哦，呢个都好紧要。喂，如果我再搵埋啲红色衫嘅，咁其实如果香港都多牛多野猪啊，会唔会真系喺佢前面行过，佢都突然之间只牛都眼火爆冲过嚟噶？ 眼火爆咧就唔关事，你人问题啫，因为牛系色盲。 哦，啊，考你唔到啊！ 牛系唔会理你系咪着红色衫冲过嚟嘅，唔会嘅。反而咧，我哋要留意翻咧，就系嗰啲衫，因为有啲兴话有防蚊嘅， 系啊， 即系有抗蚊嘅作用嘅。咁洗咗几次之后咧，嗰、那个效力又会低啲嘅，要留意。 咁我买嚟做咩啫？我实要洗噶，洗几次又冇用。 哦，咁有啲嘢系唔系永久嘅，有损耗噶嘛。咁通常又会喷下蚊拍水啊，喷翻一啲防蚊嘅嘢啊，咁咁啊。但系嗱，提翻你，有只叫做 DEET 叫 deep 嘅物质，咁就好中意喺蚊拍水里边会出现嘅。咁但系嗰只嘢只可以喷落啲衫裤度，就唔好尽量唔好直接接触皮肤，因为消委会都话过呢啲系又会致癌。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如果唔想拣咗件好嘅衫，又唔想咁怕蚊嘅话咧，咁最好就系咩咧？食清啲啊！啲人话食清啲，食多啲菜咧，即系啲血就冇咁香，啲蚊就唔会过嚟。食多啲肉咧，就觉得你啲血啊好饮啊，自己飞过嚟。唔知啊，大家自己睇下点样选择啦吓。诶，今日倾咗咁多，先倾咗好耐，唔该晒 Sunny Sir， 多谢你，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下个星期初期风势微弱，能见度比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喺4月8到10号三日内，每日一齐用防疫服务包入面嘅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戴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喺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在过去14天，曾逗留任何海外地区的香港居民，必须符合乜嘢条件才可以登机来港呢？ 回港居民需要完成疫苗接种，并且持有认可的接种记录， 持有预定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采样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持有抵港之后指定检疫酒店7晚或者14晚的确认书。 抵港后需接受检测代行安排，确认阴性就会送往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检疫期间需每天接受快速测试以及第5天的核酸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 符合疫苗接种要求并且选择进行7晚检疫的人士，抵港的第5日核酸检测和第6日、第7日的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就算完成了强检，并且要进行7日的自行监察，以及抵港的第12日进行强制核酸检测。 如选择进行14晚强制检疫的人士，在第5及第12天的核酸检测及第14天的快速测试均取得阴性结果，就可以离开检疫酒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咧，同你哋一齐睇下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咧就有啊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提一提听众先，好啦，咁啊。 交通方面有啲咩提醒呢？ 好啦，先讲下啦，有啲封路嘅地方嘅。咁喺油塘嘅茶果岭道咧，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嘅。咁另外，马料水嘅创新路咧就有渠务工程嘅，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嘅一段咧，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咧就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嘅交通都系正常嘅。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是咁咯、 哦，大致上都是畅通噶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是在呢个时候咧畅通啫，但是咧都要一个安全车速， 系 系 啦，都晏少少嘅时间咧，见到多翻少少车， 系啊 系啊，都是一个好嘅现象嚟， 都是好现象，我哋都即系又唔好话等咗好耐嘅，唔好话等塞车等咗好耐，但系等呢啲嘅叫做正常嘅生活咧就等咗好耐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更加咧就要做得更加好， 嗯， 千祈咧就唔好。埋门一脚咁先知乜嘢，咁嗰啲就唔讲啦。 OK， 系啦，嗱做得好嘅嘢咧，小白，即系我觉得就一定要啦。但系咧，嗱，即系一路以嚟的士有时候咧，都会有啲人为人诟病啊。 哦，系啊， 即系成日都俾人话有啲的士即系有啲害群之马。 系啦，个个行业都有啊。呢、這个世界咁多种人，有好人有坏人啊嘛，系咪？即系有啲的士哥哥咧，好好噶，咁、 嗯、 但系总系有啲咧就唔好嘅咁样。 系啦，有啲唔好嘅嘢啦，咁样。咁嗱，对付一啲唔好嘅司机咧，最近咧政府就系有。一个新的立法会向立法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文件，就会建议呢是更改一下现在的的士司机违例的时候呢是会增加一个记分制，即是会扣分、哦、样有些像你泊违例泊车、啊、扣你几分、啊、这样、啊、这个的、扣分制呢就现在是建议阶段，虽然未实行的，但是呢之后都会是开始会实行的了。这个记分制呢就会是按严重性看看你做了什么东西样，就会划分三级，分别可以记十分啦、五分啦、同埋三分嘅。 诶，即系呢一个嘅规则咧，有少少似读书啦，小学、嗯、小学生 系 小学生有啲小过三个小过就等于一个大过， 系啦，三个大过系点啊？ 踢出校咯， 系啊，即系 你系咪噶？你嗰、那个喺呢、啊、个年代 系都仲有呢样嘢嘅， 系 不过咧就有一个更新嘅机会啊！即系如果你有个小过嘅话，如果你系想即系搣甩佢， 搣甩佢做翻善事， 系啦， 真系噶， 真系啊！有啲咁样嘅计划，其实嗱，即系调翻转咁讲咧，我觉得有啲稳笨嘅， 系咪先？佢系搣甩咗嗰个小过，定还是佢有个小过喺度，但系就俾一个小功你咁样？ 嗱，佢梗系唔会俾翻小功你啦。佢点样做咧？就系、是、嗱，如果有个小过的话，咁我哋学校咧就可以参加个计划，咁、那个。计划咧就会有个老师就会系做你嘅一个即系监督你做啲嘢啦咁样，咁譬如可能你帮手咧就系啲通告你要钉装啊，可能帮手咧做一啲校务上嘅嘢，本身系嗰个老师要做嘅嘢嚟嘅， 人力资源嘅嘢 系啦，咁佢唔想做啦，可能或者佢做唔切啦，就俾你做，咁你就做埋佢啦， 唔系佢特登俾你做嘅，佢做得切， 系啊，咁但系其实个老师唔会预计有人参加噶嘛，有时候即系你未必会遇到啊，一定有个人嚟帮我做，你未必知噶嘛，咁但系作为嗰个学生，你帮手做完一大堆呢啲嘅工作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可以冇咗嗰個小過啦，咁、 哦、 樣嘅。 咁如果成間學校都冇人有呢個小過嘅，咁又有呢啲工作做嘅話，咁係咪頒咗個小工俾佢咧？ 啊，咁啊冇喎，即係咁可能真係要個老師自己做翻咯。所以我就覺得呢個計劃咧有少少係免費勞工咁樣嘅一概念啦。 明白嘅，明白嘅， 咁樣咯。同埋嗰個小過唔係冇咗嘅喎，個小過只係喺成績表嗰度唔出現啫。但係咧喺嗰個即係佢哋 學校記錄 係啦，嗰、那個記錄係有 的。哎呀， 係啊，即係你洗底咧，洗啲就洗唔到啲咁樣咯。 唔緊要，我哋睇翻的士嗰個。 係啦，係啦，講得太遠啦。好啦，咁喺呢個的士方面咧有幾級啦咁樣。咁先講下三分先，三分嘅。就已經叫做輕微少少，冇咁嚴重嘅嘢。 佢本身係有幾多分㗎？如果佢呢個計劃， 佢有三級啦。本身咧，佢應該咁樣講，不如講咗個結果先啦，好嘛？ 好啊。 佢話如果你記分嘅話咧，喺任何兩年裡面記夠咗15分嘅話咧，係會被取消的士資格嘅。 哦。 咁佢就會停牌三個月。如果再犯咧，就會之後每次停6個月嘅。所以你記夠15分咧，就要停牌㗎啦，已經係兩年內啊。咁然後如果但係咧兩年內記夠咗8分或者以上咧，都會有啲懲罰嘅，就係咧会收八分就会运输处就会提示和警告你，十分以上的话他就要你强制去读一个的士服务改进课程的 了、哦、 你要完成了这个课程才可以减回三分， 那个课程就是应该要又要钱的了， 应该他没有提及要 不 要钱、 哦、是 但是就其实有点像扣回你三分，即其实你自己都还是有些分在扣的， 即是给回分你这样， 是给回分你等你可以， 即是好像驾驶人士如果没有分的话就读那个驾驶改进课程，他可以帮你拿回多少分回来这样， 嗰個課程係咪要錢咧？ 嗰個課程要錢嘅，要自費嘅，係、哦、啊。不過嗰個自費係一件事啦，同埋佢係要鎖你一日嘅。 哦， 有要上堂上一日㗎。 哦，仲要即刻考試㗎嘛？係嘛？ 係啊，好、啊哦、嚴謹㗎。 你好熟悉喎、啊，小白，你有冇 我聽過？ 我以為你上過添。好啦，講翻轉頭先，知道三分嘅咧有啲乜嘢咧？就係、是、譬如啦，如果佢冇將嗰個的士嘅計程器擺喺嗰個位啦，擺喺佢本身的士嗰個位，咁、啊、要扣三分喎。原來， 哦、 或者咧佢唔俾張單，唔俾個收據嗰啲嘅乘客啦。仲有就係啦，唔車你，譬如咧嗱，你有啲乘客可能就話啊，我去旺角車埋我個 friend 啦咁樣。如果佢拒絕你呢個要求咧，都要扣三分。系啊，即系佢有，总之个乘客有咩要求咧？你作为的士司机，应该就要即系。 咁其实按标收费，其实佢去边咁又冇乜所谓噶，因为个乘客都系俾钱啫嘛。 系咯、啊，所以其实你有时候调翻转啦，有几个朋友一齐翻屋企，去咗呢度呢个落车先，之后呢个落车，呢个落车，咁其实都系。 系你话如果好似我，譬如我自己私家车嘅弟弟，我车弟弟落去黄大仙， 嗯， 跟住车下嘅时候咧，无端就话，哎，我想兜埋 Toby 啊，唔得啊咁样，咁架车我嘅弟弟又冇俾钱，咁就冇乜所谓啫。 系 如果我系揸个的士，弟弟就话啦，哎，翻广播我想兜埋 Toby， 系 咁、那个咁弟弟会俾钱噶嘛？ 系啊， 咁嘅梗系要。兜埋啦，系咪？ 系咯，其实就 好正常啫。 呢个要求亦都唔系好过分啦， 系咪？唔过分。 咁最紧要都系俾钱啫，讲到尾。 系咯。 咁嗱，呢个就扣三分。好啦，开始啦，到五分嘅嘢有啲乜嘢咧？就系、是、例如啦，呃个乘客就同佢讲咧，啊，我哋去呢度啊，$100得噶啦，咁样嗰啲咁样啦。 系。 或者就系咧，呃佢点样去某一个地方，即系其实佢故意兜你路嘅，咁样。 系。 咁另外兜路都系扣五分啦，兜客都扣五分嘅。 系。 咁同埋仲有一样啦，就系、是、咧，如果未经我同意，譬如我坐紧的士，你突然间喺隔， 即系未经客人同意， 系啦，未经客人同意，突然间有另一个人上咗车喺度，同你同一架，呢啲叫即系佢哋俗称就系吊泥掹。 系。 咁样咧都扣五分嘅。 哦。 好啦，咁啊最后十分最严重嘅。 听下先 有啲咩啦，就系、是、首先故意毁坏啦，或者系更改咗嗰个计程表，咁呢个要扣十分嘅。或者咧就系唔理我嘅要求啦、 嗯， 我话去旺角，你 唔理乘客要求， 系啦，唔理嘅乘客要求，我话去旺角，你去深水埗咁样嗰啲，咁啊扣十分。仲有咧就系、是、呢、這个咧就系我唔俾你租用啊，即系拒载啦， 拒载 系啦，就是、拒载，同埋滥收车资，就呢四样嘢咧就扣十分，最严重 的，最严重嘅 系啦。咁所以呢、這个扣十分嘅话咧，如果你扣够十五分就会投。先嗰啲嘅後果 係啊，即係扣十分，其實都應該要係咪都要有上下堂咁樣噶啦？ 係啦，係啦，因為你已經過咗八分啊嘛， 係咯， 咁你就要上嗰個改進咯。 哦， 咁樣，咁呢一個暫時未實行嘅，但係咧日後會有就即係通過咗呢個法例嘅話咧，就會噶啦。 係， 咁希望的士嘅當然啦，的士水平我哋而家有啲司機都好好嘅，係咪？係，咁只係呢啲係針對某一啲人啦，我相信 係或者保障大家啦，係咪？保障嗰、那個服務嗰個質素，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保障咗嘅時候咧，乘客坐的士就坐得更加安心啦。 係。又开心啲啦！ 哦，冇错啦，系啦，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天气方面啊，睇下今日得唔得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 系啊， 今日天气咧 好干燥， 都系。是好乾燥，同埋藍天白雲都有啊。不過都想小白幫我哋睇下咧。其實依家温度係咪比琴日低 21度啊？而家21度， 係咯，好似涼快， 係涼咗少少㗎。的而且確係啊。 啊，咁啊，即係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唔好話喂，著翻件小背心先啊，晨早流流搞唔掂住嘅，應該要加翻件風褸或者加件外套。 係咧， 可能會話。晨運啊，或者今日啊做下運動先，直情咧請埋個禮拜五假佢啦，因為可以製造一啲連續嘅假期。你都知啦，其實近排咧好多打工仔都請假嘅，咁啊有啲打工仔就係啲為人父母啦，咁啲子女咧就放暑假，咁叫做請多一日禮拜五就陪下佢哋有個長假期 long weekend 咁樣啦。咁另外咧有啲就要清假啊，小白 係 啊，有啲正常嗰啲。三四月咧財政年度啦，咁啊清假咧，咁樣請三四日假，所以其實我又見到今日路面咧就唔算太多車嘅，咁、 哦、 所以即係大家翻工啊嘅時候咧，又可以他調一啲啊，即 係 叫做落活一啲啦。咁啊，詳細天氣俾小白講下先， 唔該。唔該曬啊，歐。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天晴日間炎熱，以及咧就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干燥，咁啊日间都系炎热噶。下周初风势微弱，咁啊能见度较低。咁啊下周中期咧就有几阵嘅雨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亦都见到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紧嘅。朝早嘅时间7:18啊，咁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有周树佳佳哥讲下啲典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啊，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系，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想同你有个疑问啊，一齐 share 开心 share 啦。咁啊，话说咧，都系喺九龙啊，咁啊，飞鹅山下低一带咧，有个地方叫慈云山。 系，冇错。 慈云山都好多典故喎，佳哥系嘛？ 系啦，咁啊，狮子山啊，慈云山啊，一路一带咧，都系九龙区好多人出去行山嘅地方啦。 系啊。 咁其实咧，呢、這个慈云山咧，就有一样有一个古仔嘅。 嗯。 古仔系咩咧？系一直以嚟咧，系都冇慈云山呢个名嘅。 诶、 欸。系啊。因为呢个慈云山呢个名咧，应该都系一个近代先出现嘅一个地名嚟嘅。 系近代，即系呢几十至一百年咁样啊？ 一百年以内啦，一百年到啦。 系系。 点解咧？嗱，好简单嘅啫，即系而家上网咁方便啦。有心嘅朋友上网 check 下九龙区嗰个中间嗰个山脉， 啊， 即系由飞鹅山、 飞鹅山、狮山咁样 一路拍到去呢个九龙水塘嗰边。 系。 有条山脉啦， 系啊， 好啦，睇下嗰啲旧地图有冇一个名写名叫做慈云山，系冇嘅。 嗯， 因为所以咧，慈云山其实系一个新名。呢、這个新名咧，其实咧仲有所谓而家个慈云山咧，并唔系嗰条山脊山上边嘅山峰。 嗯， 其实系指边度咧？咁而家我知道有个屋村叫慈云山啊嘛， 系啊， 公共屋村嚟噶嘛。咁而家拆咗好多个细嘅部分啦。咁旧时一个叫慈云山嘅我哋叫做屋村啦，或者系洗字区啦，系全香港最大嘅。 嗯，啊、 好啦，其实呢个旧名咧，当地土人咧叫九失岭。 九失岭啊？ 九失岭，冇错啦。 边个失啊？个写字嗰、那个失方。 嗱、一般嚟讲都系用木室嗰个室， 系 啊九室靓， 系 咁点样嚟真系唔知啦。不过咧以前咧我睇过一啲旧嘅族谱， 嗯， 系一条好耐八百年前已经喺九龙区立村嘅一条村，叫姓林嘅， 嗯， 佢哋嘅族谱， 嗯， 就记载过咧喺九室靓嗰度咧，佢哋又有个太公山坟，就叫做九地啊。 系九 九个地啊，即系呼形喝象，就似只乜佢就叫咩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只老虎叫虎地， 系啊系啊， 只条龙嘅龙地。 即系譬如狮子山咁，佢似狮子山，点解会？因为似狮子啊嘛。 系啦，冇错。咁啊，佢哋个太公山咧就撞喺嗰个地方咧，就叫九九眠地，即系只瞓咗嘅狗嘅地。 系， 跟住瞓咗个狗就点样？你咪捐埋一嚿啊！即系缩埋一嚿一个圈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咁佢个叫九眠地。嗱，呢个九眠地咧，其实就系今日个嗰个九失岭嗰个地方。 哦， 系啦。咁所以点解叫九失岭？会唔会就因为呢班督员姓林嘅人最早佢喺度叫呢个风水名叫九地，于是乎慢慢就衍生叫九失岭，再慢慢就变为慈云山咧？嗱，咁就冇文献记载嘅。 嗯， 好啦，九失岭。到底呢个名唔好听啊嘛， 系啊， 九室猫室咩室系咪啊？ 咁跳下跳下咁样， 就有人咧就可能咧就将佢呢个地方名咧就改咗做慈云山。咁、改个慈云山梗系有根据噶，唔会无端端飞咗个名落嚟噶嘛。 系啊， 点解咧？因为喺后边飞鹅山嗰个山脊有一个山峰，呢、這个山峰就有古名啦，就叫做观音山。 哦，观音山系啊，而家啲人都系嗌观音山嗰座观音山啊嘛。 冇错，嗱，香港其实有两个观音山嘅、 啊， 一个咧喺八乡加道理农场嗰边，即系嗰边啦。一个就喺九龙，即系九龙同沙田交界呢条山脊上边，上边甚至有一条客家村，就叫做观音山村，系姓黄嘅， 系 三百黄嗰个黄， 系 啊。咁啊呢条观音山村，咁由于上边有一个观音山喺度。所以咧，可能有人就因为咁样咧，就改将佢下边嗰个山仔就改名叫做慈云山、慈云普渡嘛。 哦， 系啦。咁中间仲有好多古仔嘅，点解咧？嗱、呢、這个观音山咧系好吸引到九龙区当地嗰啲居民嘅注意嘅。点解咧？因为嗰度有个峡，当沙田嘅人。过嚟九龙落去九龙大城 沉墟嘅时候咧，慈沙古道系嘛？ 系啦，其中啊，即系一个峡啊，嗰、那个峡就系叫嗱，嗰、那个峡咧就你头先讲嗰个古道系歪少少嘅， 系 观音嗰个山嗰个峡位，其中就系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古道落嚟九龙大城呢边沉墟， 嗯， 嘅一条重要嘅古道， 嗯， 所以咧对无论系沙田嘅旧时嘅。 居民同埋九龍居民講，呢個觀音山都係非常之出名， 嗯， 非常之易認， 嗯， 而且係好熟悉嘅， 嗯， 所以可能就因為有咁嘅原因，於是乎就改咗佢下面嗰個地方名，後嚟就叫做慈雲山。 哦， 咁頭先你提到嗰個客位咧，嗱，仲有喎，由今日慈雲山上咗嗰個山脊落去沙田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得一條山路，有幾個客位嘅。 係啊，係啊， 觀音峽。是观音坳是其一。咁今日呢我哋呢上我哋过去我哋行山啦，由慈云山后面经过发床寺，一路上去经过个艇落去下面嗰个博康村嗰边，嗰有一个有一个坳位㗎嘛。嗱，嗰个咩坳呢，嗰个呢旧时啲人就叫义坳。 义坳。 今日我哋叫做沙田坳道。 哦，就系沙田坳道嚟㗎。 係啦，叫沙田坳道。其实舊名叫做義坳，大坳咩？大坳就觀音坳。 哦， 隔離呢個坳就叫做義坳，第二個坳。咁呢係而家客家人咧好流行、好流行所用嘅一啲地名嘅名稱嚟嘅。 嗯嗯嗯， 係啊，深井都有噶，深井都有咩大坳、義坳咁樣嘅，即係好流行用嘅。咁，咧今日咧，我哋行過一路行山，行到上面，跟住落去水泉路，落去博康村一帶嗰啲咧，呢個坳咧，以前啲人叫義坳嘅。 義坳嘅就係由呢個沙田坳嗰度一路係咁行，再就去到呢個義坳。 系啦，冇错啦。咁隔篱仲有一个，而家仲有一个叫经过狮子山嗰边叫狮子坳，叫沙田坳啊嘛。 系啊系啊，其实嗰带好多坳啊， 狮子坳咁成噶嘛。咁呢啲好多咧，都系一啲新安落去个名嚟嘅。 其实系咪一听到咩坳咩坳，即系代表系有段时期嘅客家人比较上多聚集喺嗰度，就啲名字就慢慢开始又会变成咁样。 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客家人咧係喺香港嘅原居民嘅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族群嚟嘅。咁佢哋落，但係佢哋落嚟香港住咧，就唔係最早嘅。最早係我所謂嘅圍頭人。 係 圍頭人，即係我所謂叫做本地人。係啊，講嘅東莞話嘅。佢哋講客家，而家呢班客家話噶嘛。佢哋落咗嚟香港200多年嘅啫。即係佢祖先。咁落嚟嘅時候，由於屏蔽咧，係俾啲本地人同維土人一早嚟到嗰啲明朝啊、宋朝嚟到成啲霸曬平地 啊， 咁啊，咁客家咪冇地方住咯，所以佢通常都會住喺山區。 哦，因為啲山區咧，就原本住喺本地嗰啲咧就唔住啦，因為覺得辛苦。 咁嗱，咁水都冇咁麻煩，咁辛苦，交通又唔便，係咪先？ 係啊。 所以遲落嚟嘅客家人咧，冇地方，冇辦法啦，唯有係咪喺山區度開村啦？所以你打開張地圖咧，香港好多客家村都係喺啲山區嗰度嘅。 哦， 系啦，咁当然我哋而家由飞鹅山一路打到去九龙城上边嗰个山脊，其实向住沙田嗰边系好多客家村嘅。 我突然一谂翻起咧，即系我以前住过有条村啊，即系喺中文大学附近九道山上少少嘅。 系， 咁嗰度啲村咧，我嗰阵时住嘅时候咧，佢哋系姓邱嘅。但佢哋都係客家人嚟喎，你一講就 哦，你嗰時話赤泥坪，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 赤泥坪村姓邱嘛，姓邱咧嗱好犀利噶，姓邱咧一個其實唔係喺中國嚟講就唔係一個大姓嚟嘅，即係普普通通啦，係咪先？百家姓都排到後啦，但係喺香港嘅客家人嚟講咧，佢就係大姓， 嗯， 好多村都客姓邱嘅， 嗯， 係啦，咁呢個姓邱咧。有兩種寫法，有一個咧就係有個浮，有嗰個斧頭邊嘅， 一個冇啊， 一個冇嘅，但兩個咧其實是一樣嘅啫， 係， 因為點解咧？有一段時間，以前啲人咧，因為咧，阿孔子啊，姓咩名丘字仲尼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唔好僭越佢，於是乎加咗個斧頭落去啫，其實是一樣嘅啫。 哦，我細個咧成日都 做嗰樣， 成日唔識，以為自己唔識字啊，咩寫嚟寫去都寫唔啱嘅咧咁樣。 其實兩個是一樣嘅，因為我去過一啲姓邱嘅村度做訪問嘅時候咧，佢嗰啲村民教我，喂，是一樣嘅啫，其實冇分別，其實都係同一個祖先嘅咁樣。 哦，咁啊得啦，咁啊亦都明白咗咧，就係原來即係啱啊。阿嘉哥就話原來好多客家人咧，即係睇翻嘅時候就喺山邊啊、山嶺啊。佢哋就會喺嗰啲坳嗰度咧就生活嘅，咁而咧 就係因為佢哋係嗰啲咩咧，個通道嚟噶嘛。係 啊， 佢哋行過啲主要交通，即係等於我哋嘅彌敦道啊、加路口嗰啲位啫嘛。 係啊，以前嗰啲坳嗰啲古道咧都有好多商業嘅活動噶、哦。 係啊，咪嗰啲行企企嗱，好多嗰啲坳位就有，所以我哋有啲地名咧就叫做咩茶寮坳啊、賣茶坳啊。 係啊，係啊。 點解咧？因為嗰啲係一啲莊渠路口嚟噶嘛。咁行到嗰度好攰，要飲下水噶嘛，咪有人喺度開檔仔咯。仲有啊， 白宮坳咧，喺啲坳口位，因為嗰個位出出入入要保護啲人出入平安噶嘛。 哦， 安咗個白宮，同埋叫白宮坳咯。 就唔係嗰個白宮，係真係。 白宮 咁眷顧住啲人啦、啊、咁如果大家行過山嶺嘅時候，或者即係鍾意香港嘅風俗文化嘅話，都可以了解多啲啊。唔同姓氏或者唔同以前嘅村民呢，佢哋住嘅地方都代表住我哋好多唔同嘅風情喺入面。喂，今日傾住咁多先，佳哥。 好， 下個禮拜又傾過。 好啊， 唔該曬，拜拜。 拜拜。 今日係四月八日星期五，农历三月初八，适宜祭祀、祈福、财衣、合葬、安藏、入殓、除服、成服、破土、安葬、谢土、立碑。 都算多嘢啱做、啊， 满意就得啦。今日忌掘井、安门、嫁娶、纳彩。 哎呀，要做 唔使哎呀，轻松做咯。今日都系绘画着鸟日， 我会多啲尝试绘画嘅乐趣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望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这项由美国推动的投票在联合国大会获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个国家弃权，获得通过。決議草案指出，深切關注烏克蘭持續出現的人權和人道危機。這次是歷來第二次有國家被暫停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對上一次是2011年的利比亞。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由波洛西率領國會代表團前往亞洲的計劃將會推遲。82岁的波洛西表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和加强针，目前没有出现症状，将会按美国疾控中心指引进行自我隔离。波洛西检测阳性前一日，在没有戴口罩情况之下，在白宫一个场合与总统拜登同场。白宫说拜登的检测呈阴性，按防疫指引，拜登亦都不算是密切接触者。外长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的时候提及，传媒报道指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访问台湾，重申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作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尊重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在台湾问题上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如果明知故犯窜访台湾，将会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对中国内政的初步干涉，将会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回来本港，海关在启德一带进行反毒品行动，拘捕两名无业男子，年龄分别21和24岁，通宵扣查。海关说，昨日傍晚在启德一个私人屋苑外，发现可疑的一名本地男子，检获大约420克怀疑氯胺酮，将他带往一个单位调查，再发现3公斤怀疑可卡因、1.6 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和1.7公斤的怀疑氯胺酮，总值超过610万元。海关拘捕租置单位内另一名男子。海关又在单位内发现怀疑制毒工具，相信用作制毒工厂和储存中心。天气方面，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马鞍山路同埋恒泰路就有工程，所有车而家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一段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医生，医生，仲有冇得救啊？ 就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有沉默去等心机。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撑着前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 阿接嘅新歌将感情问题比喻为病痛。一开始唔及早处理嘅话，问题慢慢就好似肿瘤咁样，越积越大。眼不见为干净，并唔系一个好嘅办法，不如见字医病啊！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Lee。 像肿瘤的热更深化。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唔好哭，见字医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人人做运动，唔通人人都识做运动咩？究竟做下身运动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好处呢？ 下身嘅肌肉咧，如果训练得好嘅话，咁我哋嘅盆骨啊或者 pat pat 啊嗰啲姿势都会争好远噶。系有阵时好多朋友都话，哎，我行两步有膝头痛，适当咁训练翻你自己嗰个大髀前面嘅四头肌啦，咁佢可以帮你即系拉翻个膝头哥，都对膝头哥好有帮助。 要继续跟我哋嘅专家 keep fit 扮靓，就要留意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今个星期睇下我哋体育一周啊，大事回顾咁啊，梗系新鲜滚热辣啦！剑神、 哇，劲啊！喂，香港咧，真系打剑越打越劲， 系 啊，真系 好嘢、啊！即系以前咧，大家可能个印象就系香港嘅最好嘅运动就 系 由风帆开始啦， 单车啦，单车一定系嘅， 冇错啦。咁啊，呢啲都 keep 到嘅。咁啊，而家咧就加埋咧督督啊，剑神啊，都越督越犀利啊，越督越多位剑神出嚟添啊。咁啊，仲见到咧，咁啊，香港嘅剑击啊新星，咁啊郑铁男咧，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啊，亦都喺呢个阿联酋杜拜嗰度举行一个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铁男呢个名好有电影感， 系啊。 我觉得港产片嘅嗰啲男主角咧，通常话。啊！你揾铁男啦， 系咯， 啊重案组啊，同埋即系嗰啲警匪片嗰啲咧，啲男主角啊， 警匪唔系警匪片，有阵时女主角都会用呢啲名字。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有一种 man 啲啊， 代父从军嗰种感觉， 有啲光阳啲，但系都系警匪片， 都系警匪片， 只不过系女警系咪？ 系啦，唔系你见嗰啲花木兰，其实都系嗰类型片啦、 啊，好光烈啊，个名字可能改得。 好啦，咁啊见到呢一位嘅新少年剑神啦，咁啊佢咧就系 U 17嘅十七岁嘅组别啦，咩男子花剑个人赛咧？金牌咁、哦、整个嘅过程呢亦都吸引咗呢就係过万名嘅香港朋友啦，咁透过网上嘅平台呢就紧贴住嘅，咁包括呢咁师兄啊剑神张家朗啊、都有呢就透过呢一个网上嘅直播呢，咁为自己师弟打气啊，咁去到呢一个叫做冠军战嘅决赛战嘅时间呢，咁当然哇大家齐鼓掌啊，呢、這个真係嘢 啊， 好厉害啊， 我觉得打剑打得叻咧，都几武侠片噶，系咪先？ 系啊，咁啊，佢咧就嚟紧啦吓，佢会转呢个全职啊。如果转全职咧，就有机会咧就火拍住张家朗，咁啊角逐2024年巴黎奥运会嘅资格啦。 2024年，即系两年后。 两年后啊，咁啊，即系香港两位剑神咧，哇，系即系可以一齐拍住上啊！呢、這个咧都绝对咧系非常期待啊！咁啊睇翻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咧，佢同阿张家朗都一样，左手揸剑噶。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左手揸剑嘅人有一种特别嘅风格，定系 左手嘅剑客防不胜防？ 系啦、啊，可能张家朗会唔会私底下过咗几招绝招俾佢？因为又系啱左手，咁啊合河车咁啊俾埋佢啦，唔知咁啊呢个咧等佢哋自己一齐咧咁啊讲俾大家听啦吓。不过咧香港剑击队啊花剑教练咧就话到两个人咧原来个风格都几唔同噶。咁啊郑铁男咧就比张家朗矮少，大家都记得张家朗其实都几高，190几 cm 高嘅。咁啊今次咧我哋见到啦阿铁男咧其实佢就身形咧就比较上细小嘅，咁啊。都有冇得高啊？冇諗呢啲啦，咁但系咧佢就爭佢只170几 cm 嘅啫，咁啊同應該同我差唔多，咁啊所以我覺得又唔係真係好矮嘅，但係如果劍擊界嚟講咧，咁啊爭啲啦。 Kitty 都忍唔住笑，嗱我話你聽，男人嘅嘢，尤其是打劍，我曉啊，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點 啊？ 係 啊， 一寸險 啊嘛。 各有利處， 其實你見到好多咧劍擊選手，佢哋特別係要同嗰啲外國人啊去到抗衡嘅時候咧，好似大星張小倫咧，張小倫都190几 cm 嘅。我行喺佢隔離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到佢膊頭嘅啫。咁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實佢哋係個身高咧係非常之重要啊嚇。咁啊睇下呢一位嘅新劍神啊，同埋我哋新舊劍神，即係叫兩劍合璧嘅時候，可唔可以為香港咧？攞更加多嘅獎牌翻嚟啦！ 咁啊，喂，同小朋友講下呢一個啦，咁啊，馬當拿上咧之手嗰件球衣啊拍賣，睇你有冇興趣啊？底價咧4100万啊嚇，咁樣咁啊，講緊就係4100万港紙咁樣，咁你有冇興趣啊？ 有興趣都冇錢啦、啊， 收藏家嘛係咪先？我都冇錢啊！啊，不過即係有啲球隊啊，繼續有錢啦、啊，譬如好似有中資背景嘅狼隊啦、啊，今晚有場英超啊，獨腳戲啊，咁啊講緊咧就係、是、紐卡素啊，主场咧就迎战狼队啦，咁啊狼队都好硬正嘅，咁啊成日纽卡素咧今年都叫做保守少少啦，咁啊另外咧狼队方面咧个领队咧成日都会出嚟同大家讲啊。 我咧本身咧教葡超嘅时候咧就教进攻足球嘅， 嗯， 但系嚟到英超咧，因为其他队伍咧都火力强劲噶嘛，譬如你见到曼联、利物浦、阿仙奴啊嗰啲，哇，好功德咁样，咁， 嗯， 唯有咧就踢住守波先，同埋咧狼队本身都好中意守啦，咁样善守。佢话咧，自己嚟到球队咧，想改变一队球队咧，即系要用两三年嘅时间咧，先可以咧令到球队迎合佢自己本该带嚟狼队嗰一套进攻足球啦。有阵时佢都搞唔掂啊，因为啲球员咧即系踢惯咗一两季咧，都系踢防守波咧，你突然间咧摆翻个进攻模式出去咧，搞唔到啊，冇人去做个串联，同埋对个进攻意欲或者入球意欲咧，冇想象中咁大咁样。 佢哋摆开啲铁桶阵咧，你突然间要加芝麻喎，佢芝麻我都唔知挤边， 难搞少少啦。可能呢一个就会 系啦。如果你话讲起足球咧，其实本地足球咧都有啲消息嘅。咁啊，咩事咧？就系呢个体育场咧就将会重开啦。咁啊，体育场重开咧，今日唔系话俾公众啊吓，咁啊先俾啲运动员咧。可以係預約呢一個嘅足球場啊，咁啊等佢哋可以練習一下，因為見到咧嗱，譬如足總方面都話到啦，預計最快下個星期咧就會召集港隊大軍咧咁啊訓練嘅，咁啊亦都希望咧為六月展開嘅亞洲杯外圍賽咧就叫做磨一磨刀先，咁啊備戰亞冠同埋埃比傑斯，咁啊利文同埋東方龍獅咧亦都可以用翻嗰啲嘅練習場地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咩咧？咁啊譬如對外隊嘅時候啦，大家有足夠嘅練習啊，咁啊可以成績就做得好啲咯，咁有练习先踢得好成绩嘅。咁最近啲欧联咧，哇！你见到皇马都好犀利，奔斯马咧 系啊，又嚟啦， 又嚟， 又戴帽啦， 又戴帽， 系啊，嗯。 咁而家好多人咧都话，其实奔斯马一直咧就系皇马咧，其实最俾得少机会嘅一个超级前锋嚟。 哦，唔紧要啦， 因为之前斯朗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你一定要喂波俾斯朗。 系系。 咁而家好啦，咁其实 依家全靠佢，依家就直杀入去啦。因为左下入球相计，依家揸住3-1对车仔咁啊，即系除非翻老型球场。突然间哑火嘅啫，俾车仔抢翻场作客嘅3-1啫，我估机会又唔系太大啦， 机会唔大嘅，系啦，咁啊，到时打稳手突击啦，不过未必噶啦，有奔斯马喺度，佢都想入波， 嗯， 因为佢自己都好多纪录，佢自己想破，咁啊，所以睇下佢哋皇马方面今届嗰个嘅成绩会系点啦，因为本身车仔咧或者睇下英超嘅球队，譬如利物浦方面咧，都想今年有好嘅成绩嘅， 系啊，咁睇到做唔做到啦，咁啊，另外曼联亦都过关嘅，咁啊1-0赢马体会啦，呢个就系欧联方面嘅战报啦，不过即系继续聚焦欧联嘅情况咧，咁啊转个角度，不如都睇埋咧 NBA 方面啦，嗯，NBA 方面上个礼拜未同小白讲咧，话有啲球队要打附加赛嘅， 系啊， 有啲球队连附加赛都冇得打啦。 湖人点啊？而家 提早毕业咯，已经系啦，已经咧即系可以放暑假噶啦，咁样 系啦。 咁啊，立方占士啊，有少少嬲啦，但系嬲都冇用啊，即系自己打得唔好，或者叫做其他队友都串联到啦，咁佢又责无旁贷嘅，系咪先？作为成队波即系最当家嘅球星，你冇得赖噶嘛，你搵唔到藉口。咁但系咧，佢搵唔到藉口唔紧要，佢搵一个 reason 走，佢去抱团。嗱，篮球咧好中意一样嘢叫抱团嘅，即系譬如我同另一啲partner 啊。唔好喎，即係產生唔到化學作用喎，幫球隊攞唔到好成績喎，或一隊咧好強勁嘅，即係譬如啊有 Kitty 嘅，有鐘哥嘅，有小白嘅，啊我哋一齊組一隊球隊啦，或者加入你哋球隊啦，咁呢就叫抱團，就為咗冠軍指環而戰嘅，即係你都知道 NBA 咧總冠軍係得一個嘅啫， 係啊， 咁所以咧你攞第二名咧係冇意思嘅， 冇乜意思， 攞第三名亦都係冇意思嘅咁樣，咁你唔同世界盃喎，世界盃即系攞第二名世界杯亚军、世界杯季军都好似几好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篮球嘅世界就真系唔系咁样噶。咁所以咧，即系好多球队咧，或者好多球员咧，发现咧自己唔系好啱打咧，宁愿保钱走咧，或者同球队解约咧，佢都要走。咁嚟紧咧，詹士咧就自己放口风，就同边个一齐去打波，就同阿史提芬居尼，即系咖喱仔。咁，如果咖喱仔同大帝立邦詹士联线嘅话咧，咁好似都幾好睇， 都有仔頭喎、啊。 但系咧，詹士咧始終都老啦。 嗯， 呢個係球評家嘅講法嚟。 係， 詹士同我同年。 如果你話內外包 喺球員嘅年代，詹士真係已經係一個老將嚟，即係妹妹啊！你睇無論所有嘅球評家，本地又好，外國又好啦，即係話哇好勁啊！詹士哇呢、這個好 powerful 嘅入樽啊！哇 come on 咁樣喺度講啦，佢話。Oh, you look this old man 咁样，即系下一句就系you look this old man 咁样。 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究竟係咪真係強強聯手咧，定還是詹姆斯過渡？如果係Warriors 即係勇士隊會成為負資產咧，咁啊球賽繼續進行之中啊，咁啊附加賽咧亦都會即將進行啦。咁啊，聽日亦都會有免費波睇嘅喺免費電視台9:30啦，鳳凰城太陽啦。咁啊，今年咧可以話咧打得最好最好嘅一隊球隊啦嚇。咁啊，因為賽績話俾你聽嘅，咁成績話俾你聽，西岸嘅一哥啦。咁啊，究竟今次會唔會出副選咧？呢啲都考量之列啦。其實咧近排體壇都好多嘢睇，包括 F1 啦咁樣。咁啊 ，F1 咧今年咧好多咧得意嘅賽果，即係唔係淨係即係。塔斯本啦，同埋阿咸美顿两个玩，即偶尔都会涉下啲其他车队嗰 啲新名字嘅，好事嚟嘅。 系啊，即系有阵时自己冇得开快车，睇下人哋开到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咧，唔使俾地板油嘅，慢慢踏踏条条翻工啦。Should help with dancing a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Had a Matt and Robert met with banter of a sycophant. And used to bu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plant. Islamabad is I'm the not Havana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show. Oh, you got the best of my y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yo-no. Parliament's a up with all the talk about the life and death of every penny and I love the 70s was such a win singing the Led Zeppelin Lizzie looking mighty thin the Thompsons had another twin my daughter won the lottery the numbers never thought of me Ramones had a lobotomy so spend it like a Mona Lisa, Judah Priest, the sweet beast, the mother Luger's name Teresa, Bubblegum, my Kumbazooka, Dirty Dandy, Nanda Luka, smoke banana in your hookah, now I know the band is Ruka, Ernie Mac and Caddyshack, but dusty as the Brisker Bracken, if you ask me for the time, I'll tell you that the future's back,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showboat,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ogo, I'll take the rest of your logo, Steve Miller and a Randa Joker, in the Oscar manifestable to heaven can speak a chico with the man the silence of a certain land 95 kick off the ge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Dai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pic Kitchen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Mr. Clean my sister needed Beverly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making paper planes addiction 上嘅7:53，听过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 Poster Child。早晨，钟哥，早晨啊。嗱，今朝早咧，我就揾咗一个咧，系网上面啲网民咧讨论得几热烈嘅一件事嚟嘅，都可以话系食下花生嘅，因为咧就 跟 一个男女关系有关嘅。咁啊，睇下大家咧对于即系身边嗰位啊，即系喺一啲饭局里面做嘅行为，你能唔能够接受啦？咁话说系咩咧？话说咧就有一个男仔啦，咁佢咧就公司食饭，咁有时候公司食饭咧，即系譬如如果 casual 啲咧，都会带埋另一半咁样噶嘛。咁其实带埋另一半都好好啊，即系起码将你介绍俾即系公司嘅其他同事认识啊，咁啊联谊下咁啊。 男带个女定女带个男？ 男带个女， 系 啦。咁啊同台咧就有都唔少同事一齐食饭嘅。咁点不知原来其中一个女同事咧就系、是。佢可以话系即系唔系本地嘅人啦，即系可能都系外边过到嚟，即系以自己一个人就少少有啲孤独嘅感觉啦，即系当喺呢一个女同事身上咧，你会 feel 到一种楚楚可怜嘅感觉，因为佢就自己孤身咧走咗嚟呢个地方嗰度工作。 来自他乡的故事咧， 系啦，少少啦，少少，其实又唔系真系好远嘅啫，咁但系咧始终好似有 澳门嘅其实。 咁都系隻身啦，啱啱先？ 所以我用呢个嚟做比喻啦，咁大家体会到啦，生活都唔同噶嘛。 系啦，总之都系有一种你想照顾佢嘅感觉咁样。好啦，原来喺呢一餐饭嗰度食下咧，这个即系男事主啦，嗰位男同事有葵券嗰位咧，佢就曾经两度咧喺食饭嘅期间咧就夹餸。俾呢一位女同事，系啦， 讲啦，大佬， 咁然后咧，佢个女朋友即系佢葵眷啊嘛，见到呢件事情咧，竟然好不悦，好不悦，好嬲，系啦，咁咧就放低对筷子咧， 有冇讲话？你做咩夹送俾嗰个女人啊？ 佢直头粒声唔出， 走咗啦， 摆低对筷子就走， 走咗啊，直头 系啊， 走咗啊， 嗱，你好惊讶啦， 我好惊讶， 淡然喎， 系咯， 该啊。 应该走啊！ 梗系走啦！ 系，请讲，请讲。 No face 啊！ 哦，原来关面 no face 冇面啊嘛，即系个女士会觉得冇面啊嘛。 系。 不过呢度咧，那个资讯唔够啊。究竟个男仔夹过几多送俾几多人先？ 哦，即系有冇夹埋俾自己女朋友啊？ 或者 夹俾阿钟哥啊？ 系啦系啦，有冇夹先？如果冇嘅话咧，死罪。 哦。 应该都唔使跪坛罐跪玻璃噶。 有夹咧就好好多。 两件事， 先后啦，即系你夹咗俾自己女朋友先，跟住再夹俾嗰位女士啦。我觉得咁系一个 gentleman 都唔得啊，都唔得啊， 点解啊？ 都唔得， 你已经食先噶咯， 都唔得。咁你系如果你夹晒俾全台嘅人，系风度， 系 夹埋俾夹咗俾个老板系识做。咁如果净系夹俾自己个女朋友或者同埋嗰个女仔咧，呢个就系 share。 哦、 即系分咗佢啊，咁就 系 几个态度嚟噶嘛。点解、我话唔使跪玻璃，唔使剩咧，唔使噶啦，一嚟就分啦。 哇，咁严重啊！ 呢个见微知著啊嘛。 哦， 系啊，你知道佢系咁噶啦。 所以咧，我好少去呢啲要夹嚟夹去，最好咧， 系啊， 人哋夹俾你， 唔系啊，有阵时会分埋菜噶嘛，啲侍应。 即系你去饮咁系嘛？ 咁咪存在住夹嚟夹去咯。 同埋下山三百字啊嘛。因为咧就 系、 是。呢、這个男仔啊，一定唔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嘅。 咁系、 這個， 如果佢觉得有问题，佢就唔会公然喺自己个女朋友做啦。 咁即系话大家嘅价值观系唔同咯。咁、个价值观唔同，你点样行落去咧？ 佢会唔会唔知咋？即系大嘅价值观我哋同嘅，我唔知道小鱼夹送俾人，你会顶唔顺啊嘛？ 等阵先。如果个情况唔系女朋友啦， 系 已经成婚啦，唔系已经成咗婚啦。即系譬如个老公 唔使讲， 系啦，夹俾人哋嘅老婆， 冇分仲衰， 唔系、啊？我 觉得死多两次 系咩？真系嘅咩？ 系咪咧？ 我唔知道、啊，我好少夹。 好彩你问一问我哋啫， 系 咪？ 如果唔系呢就大件事。 我谂都要睇翻即系本身你嘅另一半同你个同事熟唔熟嘅， 同人哋老婆 熟唔熟？系啦，如果熟嘅冇所谓， 都唔得噶，都唔得噶。 都唔得， 都唔得 嘅。我好少 人哋嘅老婆，梗系人哋嘅老公 嘅 夹 送俾人哋老婆。 调翻转头啊！而家 包志平望人哋老婆添，得未啊？ 调翻转头， 净望人哋老公。 你唔好以为咁样冇事喎。 惊唔惊？ 嗱，不如 Kitty 讲呢个咧，就系嗰个男仔夹送俾个女仔。

如用避糠拭子，采样前先慎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拉斯维加斯嘅呢一队乐队 Imagine Dragons 越嚟越有自己嘅音乐风格，兼且每首歌都系榜上力作啊！最新推介 Bones。这句啊，哎呀哎呀，真是好顺耳鬼啊！上星期新上榜接近十位，这个礼拜连跳三级，去到本周的第七位 Imagine Dragons Bone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逢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第一線，好，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十一分， Kitty 和中哥请我们嘉宾出场，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中方 Kitty 阿 O， 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大家好。咁啊，讲下恒指方面先啊。琴日咧再失守22000点嘅关口，咁啊睇到咧内需同埋科技股咧都挨沽咁样，麻麻地。今日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咧 ，Dicky？ 诶，希望系咁啦吓，成理贵言啦。咁同埋咧就亦都因为喺美股咧都叫做。即係連續都軟咗幾日咧，都叫做咬腰又上翻啲，咁啊唔係話升得多啊，不過起碼唔使跌啦嚇，咁亦都應該有利於香港少少嚇，唔多嗰個金融市場嘅氣氛嘅。不過真係話說回來，如果講即係恆生指數嘅表現咧，你話即係由之前完美風暴極恐慌18300都跌穿埋，但到22500，其實累積嘅升幅4200点，咁而家咧就回翻700点啦。咁我都覺得合理嘅，因為始終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影響市場氣氛嘅因素好多。特別係即係最恐慌嗰刻咧，就真係哇完美風暴咁。咁但係到到而家呢個完美風暴咧，即係感覺上有啲雨過天青嘅一個即係睇法，但係又唔係話即係完全過去。 即係雨過天青又唔係陽光普照咁嗰隻咧，呢、這個琴日都形容過。因為始終喺而家呢一刻睇，即係過去影響市場氣氛嘅嘢，其實就唔係全部係消失咗嘅、嗯，只不過係有啲改善咗。當中其中包括就係話，大家已經開始覺得唔係好驚你。如果就算真係要喺美國退市都好，講緊都係兩三年後嘅事，大把時間好多嘢可以做。咁但係咧，啲中概股又低位已經彈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日前都講就係話，再升其實亦都真係有欠咧利好嘅因素。咁啊，都係又係睇翻嗰啲嘢啦，超級通脹啦，聯儲局加息嘅步伐啦，跟住咧就係、是、俄烏嘅戰爭啦，咁啊呢一個能源價格啦，咁啊都係仍然係嗰幾件事困擾住市場嘅氣氛同表現。咁我諗起話喺呢一刻咧，即係亦都即係外圍亦都定咗落嚟啦。咁可能今日港股有機會做翻少少啦，咁但系咧，即系又唔好谂住话要可以上翻去上次即系之前弹到22,500嗰啲水平啦，即系有机会如果可以去翻掂翻住个二字咧吓，即系22,000呢啲水平咧，咁都算系收货噶咯。 哦，但系咁啊，的其，因为最近咧个市啊上上落落落落上上咁样咧，冇乜方向啊。咁啊呢啲时候咧，梗系喂睇下嗰、那个国策系点样啦。咁啊当中咧。加强基建投资会是重中之重嘛。咁如果是咁样嘅话，喂我睇返啲基建股呢个板块得唔得呢，即係譬如话中铁建啊嗰啲咁样，即係呢啲基本建设嘅有冇睇好一线呢？ 好，咁其实呢都系啲外电呢都好广泛咁报道啊，喺即係寻日开始啊。都是講緊話，即係嚟緊對於內地嘅經濟嚇，因為始終好多變數，尤其是即係對於外圍金融市場嘅一啲嘅變化，對於政治環境嘅變化。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自己做自己嘢咧，就冇變化啦，肯定咧可以做得到啊，做得好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即係基建嘅股份，即係我哋好直接了當咁起，例如中交建啊、中铁建、中铁呢类啦，即系所谓即系称之为基建嘅股份。咁其实咧应该咁讲，佢哋个估值不嬲都唔系贵嘅，即系都系几低残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要留意两样嘢，就系第一，即系佢哋个股价点解过去咁低残咧？始终即系呢个行业咧，嗰个即系应收账款啊，搞耐先收到钱啊。第二咧就系佢哋个纯利率真系好低。咁但系咧点讲都好，而家即系。從個國策嘅角度去扶持佢哋咧，咁即相信都會有啲幫助。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過去佢哋都有即係好多嘅大嘅訂單啊，即係一啲嘅大嘅項目都係喺即係海外其他嘅市場嘅。咁呢方面可能又會即係而家呢一刻去睇即係成個世界嘅佈局咧。可能啲單又會慢咗少少落嚟，咁所以即係純粹講啲即係內地嘅新簽嘅合同咧，咁的而且確都有個。不俗嘅增長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純粹講呢幾隻咧，咁我諗都有望都略略跑贏大市啦。咁又都可能啊，借助外電嘅一啲報道啊，內地嗰啲政策啊，咁啊有少少炒作啦。 係 ，Dicky 啊，尋日咧跌市我就冇乜特別睇啦。不過其中一隻股份咧都幾吸引到眼球嘅，就係嗰只3690美團啊。咁啊，尋日跌市咧，其實佢都曾經試過一度逆市升嘅，重上翻呢個170元關口。咁啊，猜測應該就係關佢哋積極參與呢個內地抗疫工作事啦。即系帮手抗疫，去到上海咁样，咁啊升得几好。点不知后来咧收市咧仲要跌翻落去添啊，收报咧159.3。咁原因系啲咩咧？就见到原来美团有个非执董咧，就大手减持超过3800万股，就套现超过60亿。咁如果计呢个减持股份嘅数量嚟计咧，都可以话系历嚟规模最大嘅一次啊！呢只3690咧都难搞噶啦，即系难玩啊！即系你睇住佢。走势你都摸不着头脑啊！咁啊 ，Dicky， 你点睇咧呢一只股票嘅前景？ 好，咁头先你都讲啦，寻日系一度咧表现都几好嘅，亦都头先阿 Kitty 都讲咗，就话啊，即系而家喺好客观嘅情况就系、是、上海疫情咧，其实都严峻嘅，因为即系当地嘅确诊嘅数字都真系几多，咁同埋咧亦都即系一啲可能。無論由廠房又好啦，即係送外賣平台都好啦，啲生意一定有影響。但係呢個就係佢哋強項啦。咁所以咧， 即係幫手去抗疫咧，咁作為即係呢一個即係平台咧，咁佢哋梗係有優勢啦。咁但係頭先亦都講到個別嘅上市公司，譬如話啲主要嘅管理層啊，去減持股份，咁亦都或者咁講，有另外啲股份咧，亦都可能佢哋有一啲持續回購嘅計劃啊。嗱，我諗咁樣講，其實咧，任何管理層嘅減持，又或者甚至乎即使係話公司回購股份，就唔係永遠都係靈丹妙藥，又或者永遠都係毒藥嚟嘅，即係話。如果有一個即係舉個例啦，即係高撐咁嘅減持，咁佢可能都會係一次性啦，又或者其實佢嘅減持係一定係會有佢自己的目的啦。當然啦，個背後原因就係佢想要錢啦，係咪？咁當然，如果你話佢好睇好，咁啊調翻轉佢攞自己啲錢嚟增持自己股份都增持唔切啦。咁我哋過去都見過好多呢啲例子，譬如阿李生佢旗下啲公司好中意增持嘅，咁舉個例。咁所以咧，即係唔多唔少，一定係有啲即係心理上嘅影響嘅，即係話對於有一啲管理層嘅減持，咁冇乜辦法啦。咁即係人哋要套現，咁你又唔可以唔俾佢咁做。咁所以對於即係美團嚟講，個股價即係唔多唔少，可能亦都會受制於即係好似日前即係嘅高位啦。咁嗰度即係阻力都幾大咧，亦都即係接近五十天移動平均線呢個位置，即係頭先 Kitty 講到大概176蚊呢啲位。 咁啊，散户就可以留意下啦。我又關心 Dicky 5000蚊點樣用多啲。咁啊，5000蚊到位啦，有冇機會促進經濟咧？我知道 Dicky 都中意買下嘢噶嘛，你都不遺餘力噶推動香港經濟。Dicky 點睇啊？本地零售股嚇， 未至於咁，但係。嗱，簡單講啦，咁我諗啊，歐背後個問題都係會問，咁究竟會唔會拉動到香港一啲消費股啊、餐飲股啊，一啲即係最簡單咧，就係話喺個股票市場度有冇啲幫助？我覺得呢一轉個幫助就輕微啲嘅，因為始終而家疫情又未話好受控啦，咁再加埋好多啲食肆都唔開，其實。衰啲講句，其實都可能都佢哋都唔會再開嘅啦，有啲都即係起碼我而家街頭街尾，我見到一啲已經冇曬啦，裏邊裝修都已經好慘嘅呢個情況都真係。咁所以即係你話即係對於無論係你話中產啊又好，基層又好，講真嗰5000蚊係真係有啲聊勝於無嘅感覺，因為佢哋都可能開工不足啊嗰啲咁，咁所以可能真係走曬去超市啊買日用品嘅。咁我會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係呢個角度去講就即係解燃眉之急啦。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咁但係對於金融市場嚟講，有冇啲咩好大刺激作用啊？咁我就唔係好睇到話會對於即係實際上個股票市場會有啲咩作用。咁對於你話本地嘅經濟增長嘅表現，咁有冇少少拉動作用？咁少少都有嘅，起碼即係大家都即係多咗呢幾千蚊可以買日用品啦嚇。 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個財富效應啦、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金融集團現有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提及個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唔該 Dicky， 唔該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样可以用啲优惠呢 double up 呢、就係揾另一个 app 出嚟，就係我发现依家我琴日呢用咗好多时间呢去阅读嗰啲消费券呢。首先呢，如果你係将啲消费券呢share落去嗰个支付平台入面呢、那个支付平台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 coupon 㗎啦、已经对接唔同嘅商户咁样啦。那个商户本身又有一个 app。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呢连锁炸鸡公司咁先算啦，佢自己都有个 app 噶嘛，系咪先？跟住咧，你本身用嗰啲WeChat Pay Hong Kong 啊，或者支付宝啊，或者呢个其他嗰啲啦，即系总之对接到呢、这个官方嘅消费券嘅 app 啦，其实佢哋都有啲优惠券同埋消费券，咁你就哇好复杂啦，即系 A 呢个 app 咧又有消费券，又有优惠券 ，B 嗰个咧又有其他嘅优惠。嗰啲优惠咧仲要唔同时段咁样用， 系要细月条款、啊，你慢慢。 哇，好复杂啊！即系走音。嗱，我而家就咁俾阿钟哥睇一睇，你就咁睇啫。嗱，包括乜嘢咧？就系、是、咧，即系可能八至到九点 嗰段時間你用邊一張嘅 coupon 咧 ？Kitty 望一望，聽你立到幾多線？ 明唔明啊？嘛， 唔明啊，但係太散啊， 哦、 太 濕 碎 啊， 但係複雜咯， 濕碎啊！ 哇！ 我就要俾啲拍檔哇下你哋、嗯，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即係頭先講嗰兩三分鐘，喂阿歐你講乜嘢？嗯，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睇错啲乜嘢， 冷静啲，冷静啲。 佢有优惠嘅， 嗱，佢咁嘅，即系譬如有啲商户啦，如果你即系佢鼓励你去佢度消费，咁当然就话你用消费券消费啦。咁样消费券消费咧，佢就将咧一啲堂食啊、外卖啊，你买咩经典嘅美食啊， 系啊， 几多点前用啊？ 即 系几 多点前用呢？个30蚊咧，你用呢个 coupon 咧就送个蘑菇饭嗰啲咁嘅嘢 啦，或者有个优惠价咁。 太湿碎啊！ 即系你要。拣咯，譬如、啊、我想食松饼嘅，咁即系我11点前去食咧，就可以平啦，用呢个消费券。 如果我想食鸡翼咧，我十一点前就 冇 喎。 系 啊，你等晏啲先可以食啦。如果要优惠价， 我一定要开翻呢个 app 俾大家睇翻，你先可以体会到少年维特的烦恼。即系你攞住两个 app 啦，哎正啊！消費券到手啊！啊，即係基層啲，好似頭先 Dicky 咁樣講，我食過炸雞餐啦、啊，咁樣幾廿蚊啦，咁樣。 我想食雞翼，但我只係得十一點前去，但我去到咧，佢個優惠只係鬆餅。 係， 咁我要唔要個鬆餅嘅優惠啊？ 唔要， 咁咪即係冇咗咯。 我唔食鬆餅嘅 優惠，咁咪冇咗咯。 唔係，但係你可以請我食咯，你用優惠嘅價錢請我食。 咁你會請翻我食雞翼先？ 我晏啲請翻你食雞翼，咁啊啱數。 嗱，譬如我嗰日見唔到阿 Kitty， 咁我又啊 ，Kitty 话我想要个松饼，咁我即系我要将个松饼攞翻屋企，第二日再攞翻嚟俾阿 Kitty， 咁攞翻嚟都冻 啦。 讲得冇错啊，所以我先要攞出嚟讲，究竟乜嘢系真优惠，乜嘢系有时效或者时限嘅优惠？ 你讲优惠咧，咁啊，琴日我就即系去做紧嘢啦，咁啊走嘅时候经过一间铺头，谂住都4-5点买埋个饭翻屋企食啦，咁啊见到个大大只字，鸡乸咁大只字写住。外卖半价，好开心， 好开心，开心， 外卖半价， 咪就我，你就我咯， 外卖半价，跟住我睇一睇，仲贵过堂食咁滞， 吓， 因为咧佢百几蚊啊，即系佢半价咗百几蚊， 你去咗咩餐厅先？ 普通食日本嗰啲炸猪扒嘅，即系唔系好靓嗰啲。即 系 OK 嘅，跟住我， 你系咪九龙塘玻璃门一入去嗰间？嗰间 上一层嗰间啊， 本身都系百几蚊一个猪扒饭。 佢边度止啊？ 百几蚊 嘅，佢有啲成200几蚊噶， 系咩？ 200几、300蚊都有的， 好似百几。 sorry， 你哋两个加埋啦。跟住咧，我睇正价系300几蚊， 贵 嘅正价300几蚊。跟住我睇半价都差唔多挨住200，即系百 到。你真系去嗰间啊？ 跟住我梗系走啦。 唔系好耐冇食，因为食完会生痱滋啊，因为佢真系超级热气啦。 但系佢有啲任加嗰啲白饭同埋生菜啊。 咁但系外卖你冇得话任加噶嘛？ 你同佢讲咯，加多啲。 我食唔够，我可唔可以翻嚟再攞？ 做翻日本再个 model 呢个度咁啊？ 跟住我睇，我喺度谂啦，即系我好少人之心啦。咁我又冇之前冇光顧過呢間咧，咁究竟佢係本身已經係咁貴啊，定還是佢本身浪高咗少少，再寫翻個優惠半價俾你？ 咁貴 咁 樣， 佢咁貴啊！ 食米唔知米， 因為我有一次晏晝咧，就係諗住我初初成日覺得咧，即係佢因為呢一款嘅餐廳咧，其實佢都有幾間嘅，即係出名嘅都有幾間嘅，係啦，即係唔同嘅品牌啦，咁樣都係你覺得200零蚊咁樣啦。咁但係嗰次我入到去咧，即係比我想象之中貴啊！ 震驚咗你， 震驚咗我，跟住最後我係冇食到豬扒飯。 我諗住叫你請我食添，點解 我 請？ 唔係而家我有消費券啊嘛， 但都唔係咁樣用啊嘛。 係 因為我喺 係啊，就係咁樣用啊，有消費券。 因為佢呢個賣呢啲炸豬扒飯咁樣，我喺旺角街頭我都見過，唔係咁貴噶嘛。咁所以我見當然啦，兩間我都冇幫襯過，兩間我都冇。 我唔 可能你一食 你都唔會幫襯 咧。一食完之後你為之一陣咧。 好啦，唔好喎，生痱滋啊！ 咁但系我再谂条数，我以前喺即系以前咧，去日本食好好食嘅猪扒饭都唔使百几蚊啦， 冇得比啊！ 大佬，日本啊嘛， 你机票嗰度计咗啦。 我喺日本食过牛肉饭， 都好食啲， 都好食啲啊，大佬，同一个牌子啊，系啊，不过嗱呢啲优惠嘅嘢，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唔同嘅条款啦。咁啊，琴日屋企人就帮我加咗好多唔同呢啲叫做消费券 extra 嘅啲优惠券，咁啊包括去一啲连锁药房嗰度咧买啲嗰啲沐浴 沐浴露啊、洗头啊嗰啲嘢，嗰啲唔知买百几二百蚊啊，俾 送翻张 coupon 俾你系嘛？ 得八蚊，八蚊 coupon， 即系你买一百蚊，佢俾八蚊鸡你咁样咯。即系你咁你嗰啲连锁嗰啲药妆店都唔系傻猪猪嚟噶嘛？咁可能佢九啊九蚊一支洗头水啊，佢咪加多个八蚊？其实可能 你已经俾咗噶啦， 最后你都系冇着数过咯， 咪多咗八蚊洗啊？ 系咪啊？ 点解冇着数啫？ 咁可能佢贵翻百蚊， 佢贵咗，本身佢买佢样嘢贵咗，每人加咗一蚊， 系啊，唔知噶嘛。 咁系， 你估佢啫。 咁大家即系可能要隔下价啦，即系用嘅时候。不过即系我哋都讲咗几日啦，中国登一讲啦， 系啊，咩啊？ 系消费券 攞咗啦， 系啦， 未使咯， 唔好即刻冲出去用， 冇错啦，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呢啲你讲最有说服力啊！我讲都唔得，好似好想即刻用晒，你讲晒佢就好啦。 你可以喺网上消费，又或者迟啲先使，因为一定可以有时间俾你使嘅。 啱啊，好好计划下，咁啊优惠就可以攞尽啲啦嘛。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八日是一年的第九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六十七日。2008年四月八号，韩国第一位太空人李素贤乘坐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到达国际太空站。李素贤出生于光州广域市。在韩国科学技术学院取得生物系统博士学位，成为继来自日本的向井千秋之后另一位来自亚洲的女太空人，亦是第四十九位女太空人，全世界第四百七十五位太空人。由于韩国和俄国政府的合作是透过商业合约方式，所以李素贤在联合号太空船上的身份根据俄罗斯联盟号宇宙飞船和 NASA 文件上和简短的新闻，只是一位参与者。四月八号出生的朋友重视表达对朋友、同事甚至人类的看法，注重其他人的福祉更甚于自己，在压力和危机中表现极为冷静，困难时刻中成为值得依赖的伙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极具挑战的太空范畴是不是你希望涉猎的方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极具意义的身份定义是来自参与程度，还是只是一纸合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分析，第五波疫情八宗儿童死亡个案同二十六宗危殆个案。专家小组认为，其中三宗死亡个案是因为新冠病毒致死，三宗是病毒致死的重要因素。其余两宗结果待定。医管局儿科中央统筹委员会专家小组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唔单止影响儿童肺部，亦都可以造成神经中枢系统创伤，除咗令到患者有脑炎、发烧、抽筋，亦都可能出现幻觉、幻听等。另外，这一波疫情接获十多宗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他们在康复之后大约两至六个星期仍然发烧达到39-40度，持续四五日，出现类似川崎症病征，例如眼膜炎、全身出疹、嘴唇红、心脏、肺部等多个器官都会受影响。英国和美国曾经出现相关死亡个案，情况不容忽视。重新接种疫苗是预防综合症的最理想方法。

饭，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棠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啦。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私分崔杰棠新生活啊嘛。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继续系一带一路嘅问题。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至今已经第九年。当中一路系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呢？三个选择 ：A。丝绸之路经济带 ，B 欧亚大陆经济带，定系 C 欧亚贸易经济带呢？ 我记得一带一路嘅目的系同多个国家发展新嘅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嘅。 我记得咧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咧系经中亚同俄罗斯到达欧洲，而至于另一条咧就系由新疆出发，经巴基斯坦、中西亚到达波斯湾同地中海沿岸各国。 咦？但系你讲嘅路线咪同古时丝绸之路好似咯？ 系，咁一带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啦。正确答案系 A， 丝绸之路经济带。 正确，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再补充一下啦。一带一路嘅目标系为咗帮助唔同国家之间可以更有效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达至互惠互利嘅跨国经济合作关系。 香港电台提提你，第14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全港超过45000名学生同你一较高下。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昨日嘅时候呢，咁睇到个消息啦，就话藤子不二雄 A 呢，咁即离开我哋嗰个消息呢，对我自己嚟讲呢，嗰个感觉呢都大，因为我真係睇佢有份做嘅卡通片集呢去到大嘅，咁我自己讲多少少啦。咁佢其实本身有两位藤子不二雄嘅，咁一位呢就係点解会有两位，一个 F 啦，一个呢就 A 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共同创作咗嘅最主要嘅一个嘅动画呢就係 Q 太郎啦。咁 Q 太郎唔知道大家Kitty 有冇睇过㗎？ Q 太郎 ，Q Q Q Q Q Q Q 嗰个， 我知道佢系乜嘢咯，但系你话有冇真系睇嗰 套？ 系啦，佢系妖精， 佢系妖精嚟噶， 斋白色嗰个啊嘛。 我谂我真系冇睇过啦。 系啦，咁其实咧，由佢以前 Q 太郎啦，去到佢怪物小王子啦，都系对我嚟讲咧系最中意嘅其中两套嘅卡通片集啦。咁当然如果你话藤子不二雄 F 嘅，咁佢就即系阿藤本宏咧，佢本身喺96年嘅时候咧都已经离开咗啦。咁所以两位藤子不二雄咧，亦都真系先后离开咗我哋。咁啊留翻啲好多嘅著作俾我哋可以继续欣赏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日本方面的他们的团队就继续行着哆啦 A 梦那条线的，所以你看到哆啦 A 梦一样会有新的剧情出来，譬如好像正如这个古里翁先生蜡笔小新都是一样，虽然作者离开 了，但是他的团队就继续运作的，都是一样。现在看到呢，即他有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呢都留在这里，经过改编又再给我们看，看看其实他这么久以来呢都有几多少Q 太郎、怪物小王子，甚至乎其他著作咧，对我 系啦， 忍者小灵精啦，对我自己个感觉咧都几大啊！因为即系好似一个老朋友咧离开咗我哋。其实忍者小灵精真系中哥都讲得啱。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最中意咧就系哆啦 A 梦同埋忍者小灵精，因为细个唔识分佢两位啦咁样。咁但系忍者小灵精有好多嘅引述咧，其实细路仔其实系会成日以为自己识嘅，因为好多咧好似好近，好似好容易。 但係咧你又硬係做唔到咁樣嘅。咁呢個咧我就覺得係佢能夠拉近引述同埋小朋友之間嗰個距離一個嘅好厲害嘅手法。 個個以為踩住塊荷葉咧你就可以過河啊嘛。 係啊係啊， 其實係唔得 嘅。係啊，咁但係佢嗰啲引述咧又係真嘅喎。 嗯， 因為佢啲引述咧有啲譬如佢教你點樣拎豆腐拎到唔爛啊，其實又有啲引述喺入邊嘅咁樣。跟住佢教你點樣喺水上邊行咧，咁嗰個引述又係以前即係日本有啲忍者即係用嗰個叫水蜘蛛。咁、那個水蜘蛛咧，真係佢又好大嚿，其實基本上就踩住一嚿好大嚿嘅木，嗰、那、嚿、個、木咧就啲木板嚟嘅，咁啊整得好靚咁樣，浮力好強咁樣。不過行起上嚟，其實都唔會好似咧，梗係唔會好似忍者小靈精行得咁好啦咁樣。咁同埋咧睇到今次佢有咁多嘅著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亦都有唔少咧就係改編成為咗呢個電影。 系好多， 系啊系啊，咁啊，忍者小灵精都曾经做过电影版本啦。佢电影版本出奇地，我觉得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差的，因为个忍者小灵精大家谂咧就细路仔啦，咁但系佢揾咗香取慎吾去到做嘛。香取慎吾做呢一个忍者小灵精嘅角色嘅，咁一个大人嚟嘅，咁啊当然阿大口仔佢自己本身嘅演技方面咧，佢一定要用呢种好夸张嘅演技啦。咁但系佢就用咗咧好多。電腦特技咧，去到令到大家睇落去嘅時候咧，好有忍者嘅感覺。 咁當然咧，即係可能正話阿小白講咧，可能會大家會有啲混淆，究竟係邊個打邊個啊？其實係有兩個作者，佢哋共用咗一個筆名。咁跟住之後去到九六年嘅時候，唔係去到唔知去到 九六年， 九六年嘅時候一個就過咗身 ，F 就 咁。但係之前佢哋已經都抹開㗎啦， 係啊係啊， 抹開。但係咧，因為佢哋共用一個筆名啊嘛，咁、 嗯、 所以如果佢哋兩個分開創作，咁點咧？於是乎咧，兩個都用翻相同嘅筆名， 嗯、 不過就加多一個英文字母喺中間或者結尾、 嗯， 一個就係藤子不二雄 A， 一個就係藤子 F。不二雄就咁樣去劃分翻， 其實佢哋兩個嘅風格咧都有少少分別喎。呢、這個亦都係原因就係點解佢哋會抹翻開、 嗯， 因為咧你見到譬如藤子不二雄 F 咧，即係再早啲嗰位咧，咁佢係真係比較上係小朋友嘅角度多啲嘅。咁、 嗯、 啊叫光明面會多少少啦。咁如果你話 A 嘅話咧，咁佢自己可能都擺咗隨住歲月啊。即係擺咗好多咧，佢自己個人嘅見解啊，對社會嘅啲感覺啊，放咗入去。咁細路仔唔係好睇到嘅。咁大人睇嘅時候咧，又睇到原來呢個動畫咧，佢有另外嘅一面、啊。 譬如早啲過身，九六年過身嗰位咧，咁就係佢就係叮當，即係哆啦 A 夢嘅作者啊嘛。咁、佢過身嘅時候咧，都有啲傳媒問過，即係而家啱啱過身嗰位，你會唔會接手？因為佢哋兩個之前都一齊共事噶嘛，咁、你會唔會接手畫翻叮當啊？咁佢就話唔會。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畫唔到。佢嘅風格，即係話咁，不如就唔好再沾手喺嗰度啦。 係啊係啊，連 A 咧佢都會話，其實 F 嘅哆啦 A 夢嗰個構思咧係神作嚟嘅，因為佢完全諗唔到咧，可以一張個機械貓發展成為而家即係我哋大家睇到嗰個哆啦 A 夢。咁佢哋都有講翻就話，到底個哆啦 A 夢點嚟咧？咁原來就係因為藤子不二雄 F 咧，咁佢以前其實佢都好中意貓嘅，咁佢就諗緊一個新嘅動畫嘅時候可以點創作咧？咁又俾佢見到一隻貓喺嗰、那個即係好似我哋見到哆啦 A 夢喺個櫥櫃，唔係櫥櫃嗰個叫雜物房，行出嚟嗰下，佢又覺得佢就係呢一個動作令到佢有個印象彈咗出嚟。如果隻貓冇論隻耳仔， 會點咧？ 佢就變咗個顏色，但係佢又彈出嚟，佢幫我解決問題會點咧？咁樣，咁所以有一系列嘅哆啦 A 夢咧就出咗嚟啦。 係最近咧，我見到哆啦 A 夢都有一個新聞幾有趣嘅，佢就話咧將嗰個動畫咧變咗 AI 化，即係用 AI 嘅技術咧將嗰啲人咧變咗做一個真人嘅樣。咁跟住就睇下，跟住就睇下係其實係點嘅樣。唔係喎，發現正義係好靚嘅喎。跟住啲網民就話：哦，唔怪得之大雄咁。中意佢啦， 阿纪安咧， 纪安都咁，当然都系肥肥啦，咁但系个样咧，其实都眼大大，其实又唔。即系冇卡通片咁样人憎噶喎个样， 不过即系从譬如话两位藤子老师咁样，佢哋都系好早期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啊嘛。你留意睇到啊，点解以前嘅即系譬如话八十年代之前啊？所有嘅出道嘅一啲畫漫畫嘅人士咧，佢哋點解會創作咁多唔同嘅 icon 嘅？即係諗下喎，佢哋好多嘅喎，正話數有忍者小靈精啊，有 Q 太郎，佢唔會唔單止一個嘅。但係你諗下，其實八十年代之後咧，慢慢所有嘅作者。只係畫一至兩個出名、就完㗎啦， 好似鳥山明龍珠 兩個啫嘛，兩冇啦，即係你再數有啲有嘅，即係咩 Dragon Quest 嗰啲咁樣，但係就唔係好受歡迎嘅。到而家嗰啲譬如咩鬼滅嗰啲一個嘅啫嘛，冇㗎啦，點解咧？ 就因為個市場真係而家太容易攞好多錢。 嗯， 我攞一个我都收生， 嗯， 以前嗰啲咧反而要做好多， 系， 嗯， 一个做长啲咯， 系 咯， 系啊， 赚多啲咯。 一般嘅寺庙都有分神社同埋庙宇，到底两者有啲乜嘢嘅分别呢？当中亦都见得到有大有细，无论系高山定系低谷，周围都会有佢哋嘅踪迹。在维修方面，他们又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在这里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神社和日本的寺庙的差别，最容易分别出来的方式呢，就是有鸟居的就是神社，有墓的就是寺庙了。神社和寺庙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有一尊的佛像在这里，僧侣居住的地方就叫做寺庙，祭祀日本神灵的就叫做神社。刚才讲过，神社的入口一定会有个鸟居，因为神社呢是神降临的神域，为了要区别这个神域降临神灵和人居住的世界，所以呢就建造了这些鸟居，好像一个个门框，它就划分了两者。寺庙呢就是从中国或者呢就是印度传去的日本佛教，寺庙里面有佛教的设施，祭祀的佛像，更加会有僧侣尼姑住持。神社起源于日本，神道就是只有日本才有的宗教了。至于建筑维修方面，原来在日本读建筑很容易就会涉猎到日本唐代纯木建筑系的，所以当他们一去到庙宇神社做维修的工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用回古代的方式去到为他们的庙宇神社修葺。所以我们见到他们的神社和庙宇保存得这么好，维修得这么精准，原来是有原因的。 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担任嘉宾主持。早晨啊 Philip。 早晨啊 Barbie。 诶，系咧，最近你有冇朋友搵紧工啊？ Philip， 我真系有朋友揾紧工，唔通你有笋工介绍？ 有啊 ，Barbie， 我呢份工咧绝对唔会令你个朋友失望嘅。呢份工要有维护法纪嘅勇气同毅力，又要有服务市民嘅使命同埋决心。 咁我知啦，你一定系讲紧成为一位警务人员啦。最近我睇新闻，警察招募好似改咗入职要求。 冇错啊，由今年四月一号开始，警员、建习督察同埋副警警员嘅入职要求入面，在港居住七年或以上嘅居港年期规定将会取消。简单啲嚟讲，申请人只要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就可以投考啦。 哇，咁好嘅！但系我又好奇一问，点解会有呢啲调整呢？ 哦，其实警队一直都有采取积极主动嘅招募策略，并且会定期检讨有关政策，吸引质素卓越嘅人士投考警队。事实上，淨係得警隊職位呢係會要求受聘人士在港居住七年，其他紀律部隊係冇相關嘅入職要求㗎。 哦，咁即係今次嘅調整係令到警隊招募工作同埋入職要求同其他紀律部隊睇齊啦。 係啊，冇錯啊。舉個例啊，一啲居港未滿七年嘅永久性居民， 好似是长期居住内地或者海外，又或者在内地和海外求学而有意回流的香港人，都会在调整之后符合警队的入职要求的。 咁相信经过今次呢个调整之后，应该会吸引到更多嘅投考申请、哦。不过可能有市民都会担心呢、这个调整会唔会影响到投考者嘅质素噶？ 当然唔会啦。警队喺严谨嘅轮选程序入面，有足够嘅考核嚟到测试投考人系咪真系合适加入警队。例如中英文笔试、即席演讲、小组面试同品格审查等等。警队职位的轮选标准是维持不变的。 Philip 说，我听朋友说警队上年在招募方面都举办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当然可以啦。警察招募组上年分别在5月、8月和12月在香港警察学院举办了3场的警察招募体验日，透过俾参加者亲身选择参与唔同嘅体验活动，令到佢哋可以从唔同嘅层次去了解警队部门嘅工作范畴同警察学院嘅训练等等。 真係听到都觉得好吸引啊。我听朋友讲今年好似都会继续举办警察招募体验日、哦。Philip, 系咪真㗎？ 当然系真㗎啦，你啱㗎。其实今年嘅第一场警察招募体验日暂定喺6月举行。如果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就记得要留意我们的警队网页了。 咁如果参加了警察招募体验日，有没有什么好处的？ 招募组啦，希望透过警察招募体验日，向参加者灌输正面的价值观和发掘他们的个人潜能。有意投考警队的朋友，除了可以亲身体验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和我们的同事交流，更加了解我们的信念和使命。对于他们之后投考一定有帮助的。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意投考警队的朋友还可以在体验日即场报名投考和参加部分轮选，相关的成绩还在三个月里面有效，这样就真的可以做到快人一步，理想达到了。 好啊，话时话我早几个月好像在条街上见过一架写住请即投考的车，可不可以讲多少少给听众听呢？ 当然可以啦，咁都俾你留意到喎。其实啦，招募组喺2021年尾推出咗一架流动宣传车警察招募号。呢一架警察招募号喺港九各处定期停泊，并且会喺现场进行招募同埋部分轮选。其中包括初步轮选、警员小组讨论同实务事件处理测试。 我朋友都上过呢架警察招募号啊。他还说在招募号上面面试了视力和手握肌力测试，还玩了一些跟警务工作有关的情景虚拟游戏，反应好好啊。 是啊，除了职场投考之外，警察招募号上面的招募组人员也都会为广大市民提供招募资讯，解答有关投考的疑问，希望可以跟更多有志投考的人士互相交流。不过你又知不知道招募组上年还有一个新搞作啊？ 是什么来的？ 招募组在上年破天荒地推出了一个警务直播节目，希望以崭新的方式和年轻人互动，并且解答有关警队或者是投考等等的疑问。在上年8月21号播出的第一集，还邀请了警务处处长担任嘉宾。 哇，连一哥都可以请到上来聊天，真的好劲啊。话时话，如果我身边有啲朋友仲读紧书，又未够资格投考警队，会唔会都有啲计划可以介绍到俾佢哋呢？ 梗系有啦！警队有一系列嘅计划提供俾唔同学历同埋背景嘅人士，例如警队学长计划 （Police Mentorship Program， 简称 PMP）， 对象系本地或者系海外嘅本科生或研究生。另外仲有自警城计划。对象是本地专上学院修读全日制或兼读制艺进文凭、基础文凭、高级文凭或者是副学士课程的学生。 咁参加咗呢啲计划又有咩做噶？ 咁我先讲 PMP 啦。喺呢个计划入面，一名督察级或以上而又喺相关学院毕业嘅同事咧，会担任学长，同学员分享佢嘅警务知识同埋经验。学员更加可以参观唔同嘅警务单位。例如是机动部队、机场特警、反恐特勤队等等。学员亦都可以参加领导才能工作坊， 早啲了解自己嘅长处同埋短处，及早为未来投考警队做好准备。 咁志警城计划呢？ 而参加咗志警城计划嘅学员，亦可以透过同学长交流沟通，以及参加唔同嘅参观活动同埋工作坊，及早装备自己，为未来投考做好准备。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呢个计划，记得留意我哋校内宣传同上警队网页浏览下啦。 我都有听过，好似你哋咧有啲实习计划，可以俾有兴趣嘅同学仔参加噶、哦。 冇错啊！学员咧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长处啊，报名参加唔同部门嘅实习计划。以往嘅学员分别有机会去前线、总部或者专门嘅部门实习。唔单止可以令佢哋加深同了解多元化嘅警务工作，仲可以早着先机，增加投考出线机会添。 真系唔讲都唔知，原来招募组有咁多计划同活动噶。另外 ，Philip 啊，我朋友都托我问下你，如果咧佢唔识游水，可唔可以投考警队噶？ 唔识游水唔紧要，其实咧佢都可以投考警察噶。但系当然啦，我哋鼓励投考警察职位嘅申请人，在警察学院开始基础训练课程之前已经学识游水啦。因为拯救生命是警务工作里面重要的职责之一来的。 那如果我朋友有近视又可不可以投考呢？ 当然可以啦。警队啦不是要求投考者有完美的视力。但是投考者必须在初步轮选阶段要在没有佩戴任何镜片的情况下通过视力测试。 Philip, 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给大家先？ 有啊，就是大家在接受视力测试之前，可以预早一些除定眼镜，给眼球适应一下，那就会容易一点过关的啦。 其实我朋友本身都很少做运动的，所以都很担心过不到入职体能测试的合格要求。Philip, 你有没有一些 tips 可以给到他啊？ 其实体能对警务工作真的很重要，真的不要忽视啊。我哋警队网页上面其实有好多专业嘅训练建议同视像俾大家参考，而我自己俾大家嘅建议就系、是、最少喺参加体能测试之前嘅三个月，因应个人嘅身体情况进行定期同埋适当嘅训练。记住要量力而为，唔好操劳过度引致受伤啊！ 真系唔讲都唔知，原来有咁多 tips 噶。Philip 啊，真系多谢晒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警队招募嘅信息同资讯啊！ 阿 B 唔使客气。最后一题，香港警务处嘅招募活动系全年进行，所以有意投考警队嘅人士喺任何时候都可以报名噶。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呢啲计划嘅详情，记住留意我哋招募组嘅宣传同上警队网页浏览下啦。 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车龙好长啊，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丹桂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城市花园。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城市花园。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谦晴间都系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排到粉岭中心对出。重复一次就系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谦晴间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粉岭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柴湾永泰道 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安楼、屯门友爱村爱明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大围金丝花园一期金华阁和新蒲岗彩怡花园十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其实我就是想做最特别的那个。 他是年仅17岁的香港网球好手王泽林。 我就是想全世界人都知道香港都有人打网球的。 他为香港网球坛创下历史，连夺两届大满贯、青少年男双冠军。 都很喜欢代表香港打的，那个感觉是独一无二的。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9:09，投資 O2O， 阿奧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美股反覆做好啊，道指最後有升啊，升87點，標普500指數咧升19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升8點。咁啊，唔好忘記啊，一開始咧開市咧都跌幾多下噶嚇，咁但係咧即係最後咧都叫回穩翻少少咯。至於港股咧，ADR 咧收市都要跌啊，跌120點啊，騰訊咧就跌穿370蚊。咁啊，不過睇嚟啦，即係禮拜五可能都有啲機會會升翻嘅，因為點解見到亞洲股市特别系日本股市曾经升300多点啦，咁啊，南韩同埋澳洲股市都系稳升嘅，咁啊，睇嚟都会乐观少少啦。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睇到今日港股嘅表现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大壮威早晨， 早晨 Kitty， 系啊，喂大壮威啊，我之前咧睇到一单案件咧，我谂好多咧驾驶人士都会关注噶啦，因为咧其实系一种好轻微嘅碰撞啦，咁但系到上到法庭咁之后咧，又再推翻个定罪咧，就令到我喺度谂啊，到底件事中间嘅过程系点嘅咧？嗱，咁首先讲下嗰单案件先啦，咁其实咧就系话某一日喺一个天雨路滑嘅马路上面，后面嘅私家车咧。 就撞到前面嗰架私家车，原因咧就系前面嗰架车咧就停低咗，咁后面嗰架咧就刹制不及啦，咁就头撞尾咁样就撞咗上去。咁正常嚟讲咧，通常后面嗰个咧都唔啱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应该保持一段适当嘅行车距离，咁就算前面嗰架车突然停啊，你都有足够嘅时间去到刹制，你会留意住路面嘅情况等等啦。咁一开初咧就判咗后面嗰架要唔啱啊，就定咗罪啦。咁但系后来咧就上诉，就话当日咧因为就落住大雨，马路又湿，咁又话嗰啲马路上面嗰啲行车指示嗰啲白色油咧，唔知系咪甩咗油咁样，就影响到佢嗰个嘅刹车嗰个功能咁样。咁最后咧真系俾佢上诉得直，咁推翻咗嗰条嘅罪行啦。咁大撞咪想问一下，系咪真系用呢一个嘅原因就可以推翻到呢一啲嘅指控咁啊？哇！咁如果系咁，下次即系落雨揸车唔小心，又可以咁样讲噶啦咩？ 喂，阿 Kitty 犀利，而且呢个上诉人咧，仲系冇律师代表自己走去拗嘅添。 系啊，即系睇翻啲车 cam 系嘛？ 因为咧，宗案件咧，传媒就冇乜讲嘅。四月六号咧，就出呢个判案嘅结果嘅。咁啊，但系咧个内容咧就系好似头先 Kitty 咁讲啦，一般马路我唔知会唔会即系日日都有咧头撞尾嘅咁啊轻微咧碰撞交通意外，仲冇人咧系受伤嘅，好彩啊。咁不过咧就告咗后边一个啦。咁正如头先你所讲，就系、是可能啊法庭认为咧就后边嘅车咧冇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啦，以致就前边无论咩情况刹车，咁后边刹制不及咧，就系、是、变咗系不小心噶啦。咁但系金钟案件咧，正如 Kitty 留意到就系话咧，咦，原来咧嗰、那个上诉人咧，即系后边架车嘅司机提出咗一点，佢就话咦，可能系跣胎咁样。好啦，咁跣胎呢样嘢究竟系边个去举证嘅咧？咁吓，平常我哋知道就话，如果想系检控嘅人咧，香港嚟讲咧一直我哋冇变维持紧嘅司法制度里边咧，举证责任都系控方嘅。咁被告嚟讲啊，可以翘埋只手坐喺度咧，睇下阿主控官你攞啲咩证据出嚟证明啊，都冇毫无合理疑点，或者叫做确认sure 啊，佢有罪啦咁。咁但系有时候咧，就系、是、有啲嘢，辩方咧有多少责任咧都要提出嘅。 系 咁啊，譬如系打交咁嘅样吓，咁有个人就话自己系其实自卫嘅咁。咁法律上咧，刑事案件嚟讲自卫咧系一个抗辩理由吓、啊，不过就。佢唔提出咧，就控方不必要去理会嘅。咁、类似今次嘅事件，咁究竟依架车跣胎，而且咧仲系话地下人啲白油咧甩咗笪出嚟，话整咗喺架车嘅右边 个碌系啊， 系啦个碌个树啊，咁究竟会唔会导致跣胎啊？咁呢、這个举证责喺边度咧？咁 系 啊，举唔举证责都好咧吓、啊，证据上就已经出现咗咧，系、真系有笪咁嘅油 系。 咁亦都因为呢、這个上诉人咧，睇落就系佢喺案发后冇耐咧，即系啲警察先生嚟向佢调查嘅时候咧，佢已经提出咗呢点噶啦。咁所以警察又好或者检控科嗰边咧，就都已经醒目地稳定个工程师出嚟咧，就去检查下嗰啲油。啊，又得意，原来工程师话哦，平常啲油咧应该系有6mm 咁厚嘅，呢度咧就油出嚟嘅样本咧数值去到6.74，即系厚咗，吓厚咗唔系即系有 chance 啊嘛，即系有机会话会唔会导致跣胎咧咁。不过呢位工程师喺个庭上面咧睇翻个上诉嘅判词咧，就坚称话唔会嘅咁。 系大壮妈，原来即系唔睇呢个 case 咧，都唔知道原来咧马路上面即系油嗰啲油咧嗰啲指示线咧系有呢个厚度嘅标。标准嘅喎，咁油嗰阵时系点样度嘅咧？唔知 道。呢啲其实咧，好多我哋周边见到嘅市民咧，都有佢唔同嘅情况嘅。不过嗰时啲人就未必特别去即加以留意噶嘛。 系，咁今次有工程师就话，就算油厚咗啊，都未唔会影响到你嗰个刹制嘅咁样。 啊，咁嗱呢度咧就咁睇咧，我就望判词咧。就唔可以肯定咧，呢位工程師咧，即究竟佢嗰個領域係乜嘢？嗱，專家有好多種噶嘛。係。咁呢位係睇到係土木工程師啦嚇。咁可能對於油漆呢，佢有個資格咧去講啦嚇。咁但係啲油即係甩咗出嚟或者厚咗， 可唔可以令到一架即系车咧，即系正常行走咧受到影响咧？ 嗯， 其实我少少怀疑佢唔知系咪应该系佢嘅专业领域嚟嘅。 哦，系啊，即系会唔会揾啲机械啊咁嗰啲会比较再合适啲咁样系嘛？ 系啊，有啲系即使系机械工程师，可能佢仲要喺汽车啊、道路交通方面咧，即系有啲嘅知识啊，有啲嘅经验啦吓。而即系分分钟可能要讲有冇做过实验啊嘛。 哦。 系咯，唔做点知啫， 咁 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呢宗案件咧，就原审嘅时候咧，原审裁判官咧就系判咗佢有罪啦，咁样啊。咁呢位后边嘅驾驶即系不服啦，咁啊就住个定罪就去上诉啊。咁就执到一句说话系点咧？就话原审裁判官就话：咦，如果系真系因为呢啲油啊，借用那样嘅善胎咧，咁啊上诉人咧佢有个举证责任咧。就去到一个对比可能性嘅，咁、就呢一点咧，咁就同呢、這个做上诉嘅，即系上诉庭啦，咁叫吓嗰、那个大法官咧嘅睇法咧有个唔同啦。上边就话我哋秉承翻一直咧，我哋嗰、那个举证嘅责任咧，完全喺控方嘅。 系啊， 咁被告人咧就唔应该任何咧系举证嘅责任吓、啊，更加谈不上话乜嘢去到即系、就是、对比可能性啦，咁吓。啊咁呢樣嘢之前都提過下嘅，咩叫對比可能性呢？就係、是、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是、我哋平時有啲叫做咩毫無合理疑點呢，就是、你當係好似考試咁啦，100分啦，咁先得嘅。但係對比可能性就唔使㗎啦，51分呢已經夠㗎啦。咁即係話被告都起碼提取證據呢，去到即係令人覺得較為可能有咁嘅機會發生，咁先至得，唔係咧就咁齋噏噏就得嘅咁嘅樣。咁但上訴庭就唔啱喎，即係佢冇責任嘅喎，咁樣。呢度咧就要考究啦，即係話有時候啲人提出，佢話：，點解你個車咁撞埋燈柱啊？咁佢話：，哦，有蜜蜂咬我啊，咁樣嚇，成扎蜜蜂埋嚟啊！咁你有時候見到有啲人咧，好多時候警察查佢嘅時候，有隻狗衝出嚟啊，咁嘅樣嚇。咁緊佢淨係講一聲就得，定係話唔係？你要攞啲證據出嚟，或者係個被告自己。或者傳召證人出去法庭嗰度咧，俾下證供，起碼法庭去評估下啲證供，先至去決定啊，定係佢講咗就係咧咁嚇，有個尺寸上嘅問題有分別嘅。如果若然某樣嘢真係發生嚇、譬如係當然啦，附近你有 car cam 啦，所謂下啲即係行車記錄儀嚇、拍攝到，又或者個附近嗰啲道路環境咧，係真係有可能咧，好似嗰、那個。司机咁讲嘅发生咧，咁法庭相信机会咪大啲咯。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俾蜜蜂针完之后个身都乜都冇嘅，咁你就解释哦，我啲皮肤系咁嘅，针咗冇应嘅，咁睇人哋信唔信咯。 唔好讲大话，知唔知啊？妨碍司法公正啊！所有嘢正所谓走过必留痕啊吓，咁啊，大家就最紧要即系马路上面咧，即系驾车就要小心啲啦，系啊，保持适当嘅行车距离啦。今朝早咧，唔该晒大壮咪。 今日同大家讲啲保本嘢先，讲下定期存款。乜嘢定期存款啊？定期存款一般咧都系比较低息嘅，一笔5-6位嘅现金咧就被捆绑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嘅时间。有事要应急咧，就未必可以即时提到款啊。不过以投资工具嚟讲咧，定期存款风险的确系较低嘅，即使金融机构倒闭。在存款保障计划之下，仍然可以获得高达500,000的补偿。现时的虚拟银行亦都有参与这些存保计划的。如果你都想知多啲，就上去存款保障委员会的网页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正所谓听多样嘢，唐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阿夏太喺度。早晨，夏太。 系啦，八月号。 你好啊！我知道你老公生日、啊。 系啊。 系嘛？咁啊，点样同老公庆祝啊？ 因为限聚令咯，只可以两公婆撑台脚，仔女咧已经送晒礼物啦。 系、八卦，我想知道咩礼物啊？ 仔仔咧就佢因为比较中意嗰只拖鞋，就买咗两对。而阿女咧。 阿孫就話：總之啱阿公用啦，阿公中意啦，咁樣咯，仲係神秘咯，要星期日後先知咯。阿女個份就 哦，咁啊都好啦，個個都有心，咁啊 開心咯。 係仔女又有禮物啦，咁啊唔知道夏太你啊係咪攞條絲帶包住自己個頭叫老公拆禮物咧？ 嚇、哎啊、你點輸㗎？ 嚇啊！有咩禮物俾阿愛人啊？ 都本来去年都 staycation 嘅，但系今年咧就冇啦，因为太过局限啦。如果 staycation 都系，可能都系佢会离岛行下食海鲜咯，两个。 哦，咁啊，你会唔会煮餐饭俾佢食咧？ 日日都煮啦， 日日都煮，煮餐特别嘅饭啊嘛。 咁唔使嘅，佢知我不嬲都系有饭夫妇嚟嘅，我哋。 哦，咁啊得啦，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丈夫讲咧？ 除了每天爱你多些之外呢，就是他爱更加爱我。 啊，他更加爱你。 只爱我一人。 他都很爱你是吧，这么多年以来。 开心39年了。 39年了。喂，那出年就40年了。 是啊，出年就40年了。 出年要大大力地庆祝、我预计出年都是抗疫就应该完成了，是不 是、真的很希望咯。 是啦，那真的、到时有得庆祝的时候呢，那真的要开开心心啊。吃下饭啊，系啦，旅行又好啊，咩都好啦，总之你想有嘅，咁啊可以。 好在19年嗰阵时，阿仔好舍得佢嘅动物月时间俾晒我哋，咁我哋两公婆去咗欧洲旅行，好开心。 哇！ 好在去到欧洲真系好开心。 开心啦，咁啊希望你今年嘅生日咧，啊丈夫嘅生日咧，都系过得开开心心。 多谢，多谢。 喂，点都要讲多句同老公生日快乐，同埋有啲咩 message 俾佢。 都是身体健康啦，同埋真的最希望即系疫情可以降低两位数字，就已经好开心啦。 嗯，系啦，我更加希望疫情系完全消失添。 好难嘅，我即系始终都系嗰句咯，即系希望冇咁多限制咯，即系太多限制咧，即系个个出唔到街，冇得消费，冇经济。 系啦，有希望有盼望啊嘛，系咪？好， 大家 多谢你嘅电话，下睇，好，拜拜。 多谢，多谢。 遇倦容，回回无息之中，呼呼北风，何自动？如何觅他芳踪？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为你一顾任性。至今去被戏弄，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是独有。 如何能令你 只愿一生爱一人，一世亦未够。 从不要我心伤透。 就此失踪，到了这晚有裂缝，如何共他沟通？但你不再转身回头，求求别要提早放手，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亦不理。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26，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嘅，日间炎热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都系持续天晴干燥嘅，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46%。 晨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晚啊，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呢？ 首先讲咗今朝先啊，港台电视32啊，今朝9:30有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啊，咁啊。即場有啲醫生咧，同埋啲專家咧解答大家咧關於疫情啊或者疫苗啊等等嘅醫學問題，有嘢問啊記得問啦嚇。咁啊，去到如果錯過咗都唔緊要嘅，翻翻港台電視31，今晚7:30啊，夜晚都有得重温翻嘅。 嗯，有問題嘅要問啊，千祈唔好估估下。我知道咧、啊、就市民就可以透過熱線啦、WhatsApp 啦，又或者係醫生與你嘅 Facebook 專頁咧向專家提問嘅。咁啊，節目咧更加提供呢個手語即時傳譯，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得到多啲可靠的资讯啦， 冇错啦，咁啊继续翻去港台电视31啦，咁啊今晚9:30啊，有甜睡 B B 瞓冧啲，又话 O 主持啊，同埋林燕玲，咁啊今晚咧佢会请嚟咧嘉宾啊，演员杨柳青分享一下咧佢个人嘅睡眠之道啊，都几特别噶，睇到少少预告，佢系啊佢。即通常人哋用香薰啊嘛，佢唔用香薰嘅喎，即系乜嘢？大家今晚9:30自己睇啦。 阿青又咁靓，又 keep 得咁好，咁我谂佢应该系瞓得几好嘅。我哋去偷下诗先，系啦。咁啊，今晚9:30留意呢个甜睡 B B 瞓冧啲啦。 系啦，咁啊，亦都会有专家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長者嘅失眠問題，即係老人家咧失眠，即係我哋普通人失眠都有問題啦。但特別係對針對長者會有啲乜嘢？即系生理同埋心理都有啲咩影响咧？今晚9:30要留意啦。 嗯，好啊。咁啊，11:00咧又会有光影我城咯、哦。 冇错啦。咁啊，纪念阿哥哥啦。咁啊，今晚咧会继续放映一啲咧哥哥嘅昔日嘅好久之前嘅作品啊。今晚有1978年嘅作品叫做《15-16》啊。即系听个名字都知道系15-16系年青人嗰啲爱情故事啊嘛。咁啊，除咗哥哥之外咧，亦都有贾斯诺饰演嘅，咁啊，佢哋两兄弟咧就系即系饰演中学生啊，咁啊，佢哋就系唔同咧，一个就系家教好严，一个咧就比较放荡不羁，咁啊，睇下佢哋咧喺爱情观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啦，咁啊，今晚呢个光影我城咧11:00咧，同场都会加映另一个旧嘅节目噶吓，旧嗰个剧集就系由阿波叔梁胜波、李香琴同埋吕良伟嘅一个短剧，大家记得留意啦。 嗯，好睇啊，好睇啊！今晚11:00，记住留意啦。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优化保就业计划，包括将工资补贴、雇员人数上限定于1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有业界反映部分连锁酒楼雇员人数或多于1000人，会不会考虑再放宽上限？他回应说，在有限资源之下要帮最多人，永远要划条线。大企业和中小微企面对疫情的灵活性差很远，当局并非不向大企业提供保就业资助，大企业亦都可以申请1000名雇员的工资补贴。罗志光又说，计划预计4月底之前接受申请，5月底发放资助，協助企業在5至7月出糧給員工。

两个人拍拖相见梗系好，要同住咁就难。而家好多人都会尝试结婚之前同居，睇下大家系咪真系可以适应到一齐生活。但系关于同居，唔系每个人或者家庭都会接受到。有啲会认为一定要结婚之后先可以展开一齐生活嘅新阶段。如果系咁，我哋又点知两个人夹唔夹呢？网上当然有好多意见，例如要先了解大家嘅生活模式、价值观、个人习惯、财政管理。但系咁讲好似有啲抽象，可唔可以实质少少？早排有日本网民分享咗一啲结婚前必须确立嘅价值观，认清各自睇法，好过之后先发觉原来大家差咁远。首先要留意大家是不是已经真是大个仔大个女，还是每一件生活细节仍然要征求爸爸妈妈同意才可以做。孝顺当然是好，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大人还未有独立处事能力，那就不是几好。做人当然要孝顺，但是不可以做群脚仔女的嘛。另外两个人始终是独立个体，成长背景都不同，习惯也不一样。例如冲凉次数每一个人都不同，你接不接受到对方同你的次数不同步。有网民提到对一些名词要有共识，例如什么叫做整齐呢？你觉得整齐，我觉得乱。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接受间房乱成点？或者简单如你喜欢闩埋房门还是房门常开，都要有一个共识。两个人的生活琐事有些是会互相影响，例如做家务的分配，一个做晒还是每人做一日？洗衫是不是每日都洗，还是储埋几日一次过洗？饮水的习惯是怎样？我喜欢自己煲水，亦有人喜欢买蒸馏水。生活小节要共识，还有这样要留意，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为你好，你是不是一定接受到？好像我觉得冻，硬硬要你穿多件衣服，原来你觉得好热不穿，但是这样又会觉得对方会以为自己不接受你的好意。至于洗钱方面是不是同一思路，看看大家愿意花钱在哪个范畴就知道了。一个喜欢护肤，一个喜欢打机，大家洗钱在不同的地方都会令到另一方觉得你大洗，一定要谈定先。不过最实在的我觉得就是网民提到的这两样。第一，你接不接受到对方放屁呢？你可能会觉得大煞风景，甚至破坏形象，但是同一屋檐下不能避免，男神女神都会放屁，你接不接受到先？还有亦都是最重要，如果大家一时意气闹交之后，你愿不愿意自我反省，再为对方想下呢？只是觉得自己啱晒，何来可以有一个家庭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一生苦恼多，或者世上得不到帮助，像有天意轻度，问好天有几何，即使风雨多，别你接受多少次苦楚，若可跟你安坐，夜空中看星河，只懂解释情令我可支撑痛苦，薄荷这么简单，全是肺腑。压迫 爱已加倍可怪，前那雨天过了只觉此际，阳光美丽，谁人亦放得匆匆的雨季，因此不放低。若你眼内总给我鼓励，哦哦，感觉多妙，哦哦，怎说怎妙？天气极明亮，别理以后天知道怎样，让我铭记心上，上升的爱非常。爱已加倍可怪，前那雨天过了只觉此际，阳光美丽，谁人亦看到匆匆的雨季。无人能明了，同情不会在意。谁料你真会愿意给我梦儿，从此我俩心意感觉一致。觉此际阳光美丽，谁人亦看到匆匆的雨季，谁人亦看到匆匆的雨季。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讲下昨晚咧，我整嗰个三文鱼啊，我觉得好正啊，因为咧、啊、一煲过唔使烦。 大杂烩， 佢又未算系大杂烩嘅，只不过因为佢咧有好多汤汁啦，咁、所以咧就冇特登分开几只碟啊，又要装饭啊咁、样。咁有啲咩咧？佢材料有呢、這个三文鱼啦，咁、三文鱼柳啦，咁我都系买急冻嗰只啫，系、楼下而家嗰个街市好细，佢冇嗰啲新鲜三文魚。 到你 系啊，要去要去远啲个街市咧，先有嗰啲鱼档有嗰啲靓嘅三文鱼。咁我买咗急冻啦，咁跟住咧就有菠菜啦，菠菜同三文鱼又好夹啦。咁跟住咧，我因为唔想食饭咧，咁我就买咗啲小薯仔嘅，系啦，咁啊等自己饱肚啲啊嘛。咁啊仲用呢个忌廉汁咧去到煮，咁我亦都有加少少车厘茄落去啊，即系又有啲颜色啦，咁啊又多啲蔬菜。食 啦。咁做法系点咧？好简单嘅啫。首先咧，你就用少少盐啦、黑椒啦，同埋橄榄油咧，腌一腌嗰啲三文鱼先。 嗯。 系啦，腌十零分钟咁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摆佢落镬嗰度煎噶啦，轻轻煎香，即系煎到佢金黄色，咁啊有啲脆皮啊，就会好食啲嘅。系啦，咁你唔需要特登再落好多油，因为你用咗嗰个橄榄油去腌佢噶啦嘛，同埋本身个鱼咧都会出啲油嘅，咁啊唔需要话额外再落油，咁啊中火咁样煎一煎香佢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摆埋一边，咁用翻个镬咧，因为已经有啲鱼油喺度啦嘛，咁你咧就可以加少少牛油啦，跟住咧。就加啲紫洋葱，紫洋葱你切条又得，切粒又得，同埋加几瓣蒜片，咁咧就再爆一爆个镬，咁就好香咯。呢个时候，咁我咧就加埋自己嗰啲切咗粒粒嘅薯仔，我通常咧就切细粒啲，因为薯仔比较难熟啊，即系难煮到佢好腍咧，即系要花好多时间。我懒咧就会将佢切得细嚿啲嘅，咁啊炒一炒佢。咁就捞一捞咁样炒香咗佢啦，之后咧就可以加个汁，个汁都好简单，就系忌廉啦，即系买一盒嗰啲cream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喺雪柜度攞咗啲牛奶，系啦，咁啊加少少盐同埋黑椒去到调味，咁煮一煮嘅时候咧就可以加埋个菠菜落去啦，咁跟住咧就将头先嗰个三文鱼咧摆埋落去煮一煮，咁啊淋熄火之前咧就加少少柠檬汁同埋切几片柠檬喺度，咁你中意咪加埋少少车厘茄咯，咁啊煮。多去十零廿秒咁啊熄火咧，咁啊成煲可以食噶啦。最好系咩咧？个汁咧，其实佢可以点呢、這个面包嘅，系啦。咁你中意食面包可以点面包咯。 我 OK 喎呢个，最好嘢就系听到 Kitty 咧，其实佢系睇下屋企有啲咩材料， 系啊， 跟住咧佢就可以喺屋企嗰啲材料咧现成嘅就即刻做到啲餸。 系啊，所以有时啲人话落几多少。我都唔知啊，我总之倒埋落去就系噶啦。咁因为其实到最重要，我觉得有时候煮餸咧就系你中间试一试个味，即系你话淡啲定系浓啲，咁你咪加啲水又得，加啲鸡汤又得，加啲牛奶又得，即系其实都系你自己喜欢啫嘛个味道，就即系好多变化嘅可以。 系咯，我见你个牛奶都系整完甜品应该未入。 你唔知噶，我就整完个桃胶 啊，桃胶啊， 就 系 个三点六 海报啊嘛，琴日讲噶啦， 冇错就系咁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最近我开始教仔咧捉棋咯，我发觉 麒麟王系嘛， 系啊麒麟王啊，因为有好多棋原来一直以嚟咧，我哋真系玩错晒，即系譬如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就系大富翁啦， 系大富翁， 大富翁咧，我就而家用个方法就真系一有啲咩唔明嘅时候咧，我就话咪住，唔好玩住， 睇说明书， 睇说明书，原来咧玩一副玩一铺大富翁咧，其实真系唔 系 好耐啫，我而家终于明白咧，点解嗰啲大富翁比赛，其实佢哋可能15至20分钟已经可以。可以搞掂， 我哋舊時咧玩一個咁嘅叫桌上遊戲啦，唔費事講佢嘅名字太多次。但系咧，我次次都玩咗3-4个钟， 系啊， 你永遠都要 我都係啊， 玩到一個人破產啊，或者有個人長期坐監啊，有一個人攞曬所有地啊，咁樣先好似玩完。 所以 原來唔係咁， 原來唔係啊，佢真係可以快起上嚟咧。其實15至20分钟咧，你已經玩完一鋪大富翁。 我咁其實有另外一個玩法嘅，你咪計時咪得咯。即系譬如我系玩半粒钟嘅，到最后系啦，最后边个最多钱咁。 以前我都系咁嘅，因为你唔知佢几时玩完啊嘛，同埋各感觉系大家都已经好有钱啦。 系 咁我就算而家你起晒啲屋仔之后，嗰个我俾钱你，其实你下一个 round 你都已经踩翻我啲地，又要俾翻钱我咁样，咁啊没完没了嘅。咁以前我都系好似用 Kitty 所话话斋咧，就系、是、计下咯，睇下边个最有钱咯，咁嗰个就当系赢咯。但系其实唔系啊，你咧要系 keep 住唔破产咧，都已经有个技巧喺度。 同埋啲机会究竟系咪真系机会都即系都好靠运气？ 可能即系20分钟咧玩完一铺，我觉得其实又真系令到我觉得对呢个大富翁咧有一个几大改观。即系可能屋企嘅听众，我哋都系咁样大啦。即系屋企嘅啲听众都可能真系以为其实大富翁玩好耐，所以就唔 系 好想玩。但系原来系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就玩完一铺。咁啊，不妨大家就攞翻出嚟。或者嗰個抌咗嘅，你又我唔介意，大家即係揾一副，其實平平地都已經有一副啦，係咪？你唔使揾嗰啲咩特別嘅卡通人物聯成嗰啲，其實就好平嘅啫。 我想問一下咧，小白，你咪同你自己兩個仔仔玩啦，應該都 一個啫，另外嗰個佢只會掃啲嘢俾啊。 咁其實你同仔仔解釋個遊戲規則。 系咪好花气力呢？因为 哦系啊， 系咯， 系啊， 好复杂噶喎，对于小朋友嚟讲， 几复杂嘅。但我会教佢咯，点样教佢咧？就即系佢因为其实而家个玩法咧，你行一步嘅时候咧，你就唔系话啊，譬如 Kitty 踩到呢一格，咁啊问 Kitty 喂，你买唔买地啊咁样噶嘛？你唔买，跟住就再砸色仔咁样啊。以前不嬲都有玩噶嘛，而家系 Kitty 踩到块地之后咧，咁嗰块地咧就勾会出嚟嘅。勾咗出嚟之后咧，就我哋譬如我啦、Kitty 啦、勾三个咧，就价高者得嘅。 哦， 即系例如嗰块地原本只系值$100嘅啫，跟住我就话我120元啦，跟住 Kitty 咧就出$130，即系如此类推嘅。 嗯， 咁啊睇下你自己想觉得嗰块地个价值系几多。咁所以因为就系因为咁啦，咁所以佢好快速，其实第一 round 嘅时候都买咗好多地嘅。 哦， 就唔好似我哋以前咁样行好多圈先开始买晒啲多嘅地。咁我哋就要谂啦，啊，点样可以快啲集齐同一个色系？你知道同一个色系佢系 double 计啊嘛，同一个色系咁啊，快啲集齐咗佢。咁譬如阿 O 已经有两只颜色噶啦，呢块地如果佢再集齐多一快嘅话咧， 系 佢收个价就好贵， 系啊。 咁于是乎我 就有啲公用事业噶嘛，咩电灯 冇错啦， 嗰啲咁样。 系啦，咁大家就要谂呢啲多啲。咁我教仔仔嘅时候咧，其实都好简单。我同佢讲咧，你尽量集齐同一个颜色嘅。咁如果同一个颜色嘅话，你就可以再镜头嘅时候，你俾多少少。咁当然啦，你同细路仔玩，你都要放下水嘅，系咪？咁啊让下佢嘅， 你买啦，你买啦， 特登跌啲钱出嚟。点解无端端有啲钱跌咗咧？ 不过咧，我坐监先， 系啊， 等你玩啦。 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有阵时，因为佢咪有啲机会嗰啲，譬如抽卡啊嗰啲嘅。佢抽卡嗰个位咧，试过有一次我啊，即系一抽嘅时候咧，佢第一次佢就话要罚我系可能譬如冇咗50%身家， 系 咁我就捐咗一半钱出嚟啦，跟住再摘色仔或者系再抽下一轮嘅时候咧，佢又再罚我咧，又冇咁样大决钱， 嗯， 所以大富翁一个咁短嘅时间20分钟之内游戏咧。竟然间可以体会得到咧，即系命运对你生命嘅摆布， 系啊，同埋点样卖地求荣， 系啦， 点样卖地求荣，即系你冇钱，唯有典当咗啲地， 系啦， 同埋咧，即系将香港嘅地段嘅地价划分得一清二楚。点解浅水湾特别贵嘅，爸爸？ 浅水湾山顶啊嘛， 你点讲啊？你点讲？如果阿仔问你，点解浅水湾啊，即系住嗰啲好贵啊？点解？ 点 解离岛咁平啊？每次收租都系收咁少， 长洲 咁，长洲 嗰啲系平啲噶嘛？尖沙咀嗰啲系中档咁样。 但系咁细个就可以体验到嗰啲财富蒸发啦。 系啊， 你突然之间唔见咗，系咁噶， 系 咁噶， 人生就系咁啊， 人生就 系 咁噶啦。 所以即系我同佢玩嘅时候咧， 所以你要供 M P F 咯。 系啊， 系啊，冇错啦。咁咪俾容易盲拳打死老师傅嘅，即系你虽然有啲地啊，我谂住好有策略嘅，但可能你因为你嘅命运安排你 系 唔成功嘅，咁你就唔会成功。但系你亦都可以谂办法扭转呢个劣势。 有冇问你爸爸点样可以好运啲啊？个人咁啊？ 借啊， 借富系嘛？ 即系都好啊！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减少外出啦，咁啊，好似小白话斋玩下啲亲子嘅 board game 啊，都几好。 喂，仲有好多 board game， 其实都下次我有机会可以讲下，譬如斗兽棋、象棋嗰啲咩康乐棋。原来有很多特别的玩法我们没留意。 好啊，那下次再跟大家讲下。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带着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